同事实不符，充满对中国的误解和误判，加方应该摒弃对华错误认知，树立客观理性的中国观，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加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日经平均指数报28676点，跌10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61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5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14.62，瑞士法郎0.92，加元1.283，人民币系6.37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7美元，卖出1806.3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明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3度，相对湿度77%，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空中道桥底。提提大家，为了配合在维园的公展会活动，直至到午夜12点，在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记忆座字街都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和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48，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7:0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带灯。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萧叔叔成日收到听众的问题，就叫萧叔叔不如讲多啲同英文发音有关的问题啦。咁我哋今次一连几集就同大家讲英文发音，就係一个叫做 consonant clusters 嘅一个 topic， 就係呢一堆嘅所谓辅音，即係譬如 PTK 啊、SFV 啊之类咁嘅音啦，黐埋一齐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读得好啲呢？点解我哋觉得难呢？就是因为广东话呢係冇几个 consonants 捋埋一齐。英文呢就好多嘅。初学英文嘅人呢，尤其是会觉得难嘅呢，譬如个 K 音同 L 黐埋一齐。譬如我读好清楚 clear 啦 ,CLEAR,clear, or climate, 气候啦 或者 clean 乾淨 clean 咁好多人咧就可能讀得麻麻地，所以就變咗 clean 啊，或者 climate 啊。如果初學嘅同學咧，點樣可以讀得好啲咧？其實有個方法嘅，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先唔好理個 K 音，讀咗個 L 音先。譬如我想讀好 clear 呢個字，咁我先讀咗 clear 先 ，clear。我讀 clean 呢個字咧，我先讀好咗個 lean 先。好啦，咁我讀好個 clear。跟住轻轻前面加个好轻好轻好轻嘅就可以啦，咁就听到系 clear clear clean clean， 而 climate 咧我哋先练好 climate climate， 之前教音入边咧 climate， 咁咧就万无一失啦。好，今日讲到呢度，下一集我哋再讲其他 consonant clusters，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你好。 嗨，你好，大家好。 冻啊，天气冻啊，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13度，寒冷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咁啊都今日嗰、那个气温咧吓，咁、都见到咧系市区吓、啊，即系听朝讲听朝早啊，听朝早咧继续寒冷啦，咁啊市区嘅最低气温大约系12度，新界咧再低2-3度，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咧呢两日嘅寒冷嘅天气啦，注意保暖啦， 系啊，好有假日气氛啊，不过 系啊，系啦，咁好啦，讲关于系疫情嘅发展啦，嗱、见到咧就系全球咧，因为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嘅出现咧，就令到咧就系全球好多嘅国家咧都出现咗大规模嘅传播出现啦，咁令到咧香港咧都多咗输入个案。咁睇翻今日几个数字啦，咁今日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咧就再新增多9宗嘅新型肺炎嘅输入个案啦，咁亦都令到咧过去嗰14日。嘅累計宗數咧就係101宗嚇、絕大部分都係輸入個案嚟噶，咁而咧當中亦都有咧多咗一啲係 Omicron 相關嘅一啲個案，咁係多咗14宗噶，咁就令到咧香港至今咧就係累計錄到咧就係58宗涉及 Omicron 嘅個案。咁、見到政府同埋醫管局咧都係嚴陣以待緊啦。咁啊見到今日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話咧，喺即係呢個本港的呢個 Omicron 嘅個案不斷上升啦，咁喺香港爆發嘅風險係高啊，要作最壞嘅打算，制定應變措施，嚴陣以待嚇。咁、另外咧就係、醫管局方面咧，亦都話必要嘅時候咧會重啟亞博館嘅社區治療中心，亦都咧係統計出咧而家有幾多個病床咧可以應用到啊。咁睇嚟咧都必須要即係嚴陣以待去對付呢個 Omicron 嘅疫情嘅侵襲嚇。 係啊，當然面臨任何一個危機咧，我哋要作最壞嘅打算啦，亦都要作最好嘅準備啦。咁頭先你講翻政府方面，當局無論係食衞局或者係醫管局咧，都係大派定心丸，咩意思呢？ 咧，就即係話其實你係唔需要係驚咧。如果真係爆發第五波嘅時候咧，係會係措手不及嘅，因為即係病床有足夠啦。我哋嘅儀器啊，我哋嘅藥物都會好足夠嘅，病床亦都係有好多度可以真係開翻啦嚇，或者係第二啲醫院亦都有好多即係可以備用嘅病床都可以投入應用嘅咁。咁呢一個當然係派一個定心丸，但係亦都同時咧係真係警惕大家咧，呢個第五波嘅疫情咧隨時真係會爆發嘅，因為尤其是臨近呢個節日啦，即係聖誕之後新年，跟住就農曆年啦，咁有好多人可能翻香港，咁因此咧好多病毒可能真係趁住呢一個機會咧係侵入，真係會洩漏咗入去社區嘅，咁亦都因此咧係真係可能係影響到我哋同其他地方嘅通關啦，尤其是內地啦。嗱，內地當局咧都對我哋本地嘅控制疫情都幾滿意嘅，但係咧就問題就真係外防輸入啦。咁外防輸入呢度咧，似乎都仲有一啲嘅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啲喎。 嗱，政府咧就係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咧，咁喺尋日咧都發表咗一篇嘅網誌啦。咁講到話近期咧，政府做咗啲乜嘢去到加強外防輸入，咁包括咧就係收緊航班嘅熔斷機制啦，咁包括咧就係一條航線。七日內如果有四名或者以上的乘客抵港的時候確診，那條航線就要熔斷14日了。所以看到近期因為都有多宗的個案就是來自英國，所以英國那個的航班呢都已經熔斷了，熔斷去到即係1月8日那麼久，都出現了這個情況。而另外就是亦都由平安夜開始，所有來香港的人士登機之前那個核酸檢測的時限呢亦都由72小時縮短至到48小時啊。咁而家呢其實亦都呢係有將外國嘅一啲風險呢就係分做唔同嘅等級啦。咁而家呢就有所謂 A 級，即係講緊係要打咗針嘅香港居民先至可以嚟啦。咁其實而家呢就政府不斷咁去增加呢個 A 級嘅呢個國家嘅數目㗎啦。其實而家已經差唔多成100個國家係呢個 A 級嘅組別㗎啦。對於一啲呢就係疫情更加嚴重嘅國家呢，就更加將佢定為係 A 加級啊。即係話呢係佢頭嗰幾日要住喺呢就係檢疫中心嗰度，然之後呢並且呢要每日檢測，之後呢先至返去呢個嘅檢疫酒店嗰度呢完成埋佢嘅检疫工作。咁所以咧就而见到咧，其实而家譬如美国啊、英国啊，同埋一啲嘅非洲国家咧，都系属于呢个所谓 A 加嘅级别噶啦。咁呢个情况啊，大家又觉得满唔满意咧？有冇需要又再加强咧？咁 系啊。咁除此之外咧，就当然要睇下机组人员嗰个检疫嗰个问题啦。因为而家啲机组人员咧就真系睇下佢由边度翻嚟啦。如果内地嘅咧，就真系3日检一次。咁其他地方，譬如 A 组嗰啲国家咧，真系2日要检，就系咪要2日检一次咧？咁呢个咧就真系要大家要谂一谂咯吓。咁因为而家啲机组人员咧都仲系可以喺家居即係隔離嘅嚇，咁既然 頭三日 嚇，咁我覺得即係既然你都係要家居，你都唔應該出得嚟啦嚇，咁同喺一個集中嘅隔離中心去隔離，咁有咩分別呢？因為集中隔離咧，就係可以安全好多嘅咁樣嚇。咁就因為你喺屋企，咁你都好難即係抗拒個誘惑，你真係走出去社區度買啲嘢啊咁樣嚇。咁所以呢個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嘅。咁當然另外就係即係譬如話機管局裏邊嘅人員，好似清潔人員咧，咁嗰啲係點樣嘅嚇？ 你講緊咧就係即係早前兩個都係進入過社區嘅一啲個案啦，包括就係12月中啦嚇，就有一名嘅貨機機师咧，咁就住油麻地嘅，咁佢就系因为咧就可以喺屋企里面咧就系自我隔离三日观察啦。咁期间咧系试过进入社区，咁佢喺机场检测嘅时候咧系阴性噶，但系佢后来咧就自己再要强检嘅时候咧，先至系验到个阳性啦。咁而另外就系咧喺25号去报告嘅一个个案咧，就系一个机场嘅清洁工啦。咁呢个机场嘅清洁工咧，这个嘅佢系专系做厕所嘅清洁嘅，洗手间嘅清洁嘅。咁呢个洗手间咧就俾一啲喺機場嚇驗到初步確診、等待送院嘅個案人士嚇專用嘅一個洗手間嚟噶。咁衞生防護中心咧就係驗到係經過基因排序之後咧，發現佢係屬於一啲 Omicron 相關嘅個案啦。並且咧相信咧佢係喺洗手間裏面工作期間接觸過咧一啲嘅輸入個案咧而感染噶。咁究竟呢啲嘅機場員工嚇咁可以點樣去加強佢哋嘅保護咧嚇？免得 他哋染到，可能又會有進入社區嘅風險啦。不如都問問聽眾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你嘅意見嘅。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啊，曾醫生你好。 你好，主持。 你好。头先都讲咗啦，就今日咧就系报告新增九宗啦，寻日有九宗，星期六咧更加系有25宗嘅新增个案啦。你觉得喺呢个全球都咁即系咁多咁多即系输入风险嘅一个情况之下，香港应该要点样准备咧？ 系啊，系的，而且确即系我哋过去呢一个礼拜都睇到即系。我哋一啲嘅喺海外翻嚟嘅人士啊，無論係入境或者轉機嘅人士咧，佢都有確診到係一啲變種病毒株 Omicron 啦。咁我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城市，同埋一啲轉機嘅中轉站咧，有陣時我哋無可避免真係會有機會接觸到呢啲嘅病人嘅。咁我諗喺咁嘅情況下，我哋一定要喺自身嗰、那個。措施咧，或者一啲機場嘅工作人員嗰度去着手嘅，因為第一就係嗰啲機場嘅工作人員咧，佢哋仍然係有機會係翻到自己嘅屋企即係走入個社區。咁所以我哋點樣去預防即係呢啲即係個案咧？即係譬如即係啲確診者嘅接觸個案啊，接觸者咧。避免佢哋走入社區，繼而引發第五波咧。我諗喺佢哋每一天翻工咧，其實都可能有機會做一個檢測，去釐清佢本身係咪已經帶有病毒嘅。咁我諗兩日一檢或者三日一檢咧，可能已經喺而家咁嘅時勢底下咧，可能未必適合，因為咧我哋越早能夠察覺得到一啲嘅員工佢係。有感染的話咧，咁其實就盡快去安排佢進入隔離中心，或者進入去醫院咧進行隔離。咁我諗喺依部分咧，即係我哋只能透過一個頻密嘅測試啦。接種疫苗係即係你即使接種曬三針咧，冇錯的，而且係會提升到嗰個保護，但係個保護都唔係去到100%，可能係去到75%，即係如果你接種第三劑，即係話如果你得兩針嘅即係疫苗接種咧，可能你嘅預防你有症狀嘅感染，可能係講緊即係譬如你講緊6個月到咧，可能係講緊即係去低到得40%啊到嘅啫。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我諗只有透過我哋最原始同埋值得我哋信賴嘅方法，就係頻密地做測試咧，係去捕捉到呢啲咁嘅個案。 咁根據你嘅意見，你係咪覺得真係所有係呢啲員工啊，即係有可能係即係接觸到呢啲即係高風險嘅顧客嘅員工咧，都需要係每日一檢咧？咁同埋係咪你頭先都講到話轉機嗰個問題咧？咁究竟係唔係應該有人咁建議就係任何高風險嚟香港嘅航班咧，都唔應該即係接受佢哋喺香港去轉機？咁呢個其實對我哋嗰個嘅航運嘅營運其實係都幾大影響。咁你覺得係咪要走到嗰一步咧？ 嗱，我諗的而且確而家有熔斷機制啦，嚟香港嚇。咁但係轉機嗰部分咧，其實就冇相關一啲嘅機制去睇住啊，或者監管住。咁當然即係你話係咪一定要去到呢一步？我自己覺得都仲可以有一啲嘅方案措施去睇嘅。即係譬如即係轉機嘅旅客同抵港嘅旅客，可能真係要分開處理，同埋即係可能相隔一啲比較遠啲嘅區域去處理啦。咁但係問題，如果即係一啲嘅轉機嘅航線，即係枕住都有一啲即係我哋發覺係同轉機航線嘅乘客有關嘅時候咧，我唔難保政府可能都要採取一啲比較果斷，同埋咧。即係一啲嘅防範嘅措施，係避免我哋成為一個地方係散播或者隱瞞啦。 咁 咁其實頭先你講，即係我哋講到嗰個機場嗰個員工、個清潔員工嗰個問題咧，咁其實而家據我哋所知，佢哋嗰個工作流程咧，都已經有一個機制係防止佢哋係唔會接觸直接接觸到一啲高風險區嘅旅客嘅，即係嗰啲廁所咧，即係佢清潔嘅時候咧，應該係應該冇人喺裏邊嘅咁。咁但係都無奈都有一個咁嘅個案發生咗，咁可能係佢自己唔小心啊咁。咁會唔會係機制上邊都有一啲嘅漏洞？我哋需要機管局翻方面係要再加緊啲嘅咧？你覺得？ 照我認知就係嗰位清潔工，佢應該係處理一啲洗手間係一啲本身初步確診嘅人士啦，即係機場我哋偵察得到。咁我諗即係我自己深信咧，即係疫情都咁耐啦，我相信提供俾佢嘅保護裝備應該係足夠嘅。而家好大機會可能就係嗰、那個佢卸裝，即係話當佢卸裝即係 除咗 除低佢係啦，個過程當中係咪有一啲嘅步驟或者即係未能夠依足嗰、那個？程序或者嗰個水平咧咁樣，咁我諗依部分可能喺感染控制嘅角度，可能有機會要即係加緊培訓一啲嘅同事啦。咁同埋佢哋卸妝嘅時候，佢哋係咪需要即係有人睇住咧？即係係去睇住佢卸妝卸得啱唔啱咧？因為譬如好似我喺我哋即係公立醫院咧，佢哋譬如照顧隔離病喺隔離病房照顧一啲確診人士咧，其實佢哋每一位嘅即係員工咧，即係或者護士啊，佢哋卸妝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人去執拾嘅，即係睇住，你有冇甩漏？ 係咪？ 咁我諗同樣地就係話，依啲即係屬於高風險嘅區域做事嘅員工咧，佢卸妝嘅時候係咪都應該要有相關一啲類似咁嘅做法去監督住咧，咁避免咗即係自己因為喺卸妝嘅時候即係出現咗一啲感染嘅機會。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可以去 look up 住，即係睇緊啦嚇。 係，其實聽落都幾合理，因為佢啲真係初步確診咗嘅人用過嘅洗手間啊嘛，咁即係有理由相信，即係佢哋同醫院裏邊嗰啲確診咗嗰啲，真係嗰個危險程度都差唔多嘅，其實都真 係。係啊，冇錯。 咁另外咧，就係月中咧，另外一單嘅個案都值得關注，就係咧有一名嘅貨機機師咧，咁就係走入咗社區啊嚇。咁其實佢喺呢個機場嗰時係驗到陰性嘅，但係咧佢就自己翻屋企隔離啦，咁啊試過出街去買嘢啦，咁之後咧就喺呢個檢測裏面咧就係呈現陽性嘅，咁大家又去再次討論咧，就係究竟呢啲機組人員咧，呢個而家國泰為例啦嚇，咁就係容許佢哋喺頭三日嚇抵港頭三日可以喺屋企嗰度係自我隔離，咁呢個方法有冇需要再檢討咧？ 我自己反而覺得咧，就應該調翻轉嘅，因為我哋而家認知到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咧，佢個潛伏期咧係相較 Delta 變種病毒為短嘅，通常喺三日到咧，即係個中位數咧，三日到咧就由你接觸到你病發啦咁樣，咁短啲嘅，咁所以變相咧就你問我咧，其實應該調翻轉就係話佢喺頭嗰幾日到港之後咧，其實應該喺一啲指定嘅地方係進行呢、這個即係、就是、 隔離係啊 檢疫係啦。咁如果你真係譬如你過咗某一個日數咧，你然後先至俾佢翻到佢屋企咧，即係然後再進行呢個家居隔離啊，同埋強制檢測啊、醫學監察啊等等，就唔應該係一到步咧就即刻即係翻到去社區。即係當然咧，你如果你話有一笪地方係全程俾佢做呢樣嘢咧，更加好啦。咁但係而家睇嚟就即係政府都經過咁多次事件發生咧，都仍然係讓佢哋即係翻到去即係自我隔離喺家居咧。咁我諗當中可能有某程度上即係同航空公司可能傾咗一啲嘅原因啊，或者背後有啲嘅事情啦。咁但係我諗即係較為穩妥嘅做法，同埋我哋社會大眾認為呢個係會比較理想啲嘅做法，就應該係頭嗰幾日咧係有一個閉環式管理咧，或者指定嘅地方進行隔離咧，去 去做檢測咧，係會比較好啲嚇、我反而覺得應該 係 咁、 好。嗱，最尾一個問題咧，都想問咧、就是，就係嗱，而家香港就將一啲外國嘅國家地區咧，咁就以風險嚟劃分啦。頭先講咗有 A 組最高，同埋咧 A 加組更高咁樣啦。咁有冇需要將更多嘅地區納入做 A 加組咧？咁同埋頭先講熔斷啦，有冇需要即係除咗航線之外，成個國家或者成個地區咁熔斷咧？ 我相信其實咧事情變化得好快嘅。當我哋可能即係將佢納入為 A 加或者 A 加加或者更高級別嘅時候咧，可能已經有唔同咗。我自己覺得要明白就係嚟緊個 Omicron 嘅疫情只會越嚟越廣泛地有好多地方都有。反而就係我哋應該即係諗下點樣去令到有個案咧係進入。避免進入到社區，呢、這個反而係個大前提。 OK， 我反而會覺得 仍然係即係外防輸入先至係最緊要啦嚇、即係評級都係講緊一啲應對或者即係一啲分類嚟嘅啫，只係嚇。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啊，咁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噶。咁我哋轉頭咧繼續聽聽大家嘅電話啦，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9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全部带有 N501Y 和 T478K 变异病毒株。另外再多14宗早前公布的个案确认带有变异病毒株 Omicron。 本港至今共录得58宗涉及 Omicron 的个案，新增的9宗输入个案涉及5男4女，年龄介乎19岁至59岁，其中一名42岁女病人是本地机组人员，住在旺角柏景湾7座，他在本月22号前往澳洲，是早前另一宗输入个案的同事。病人于潜伏期在港曾居住或到访的地点已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零售业在圣诞假期销情畅旺，尤其是衣服、电器产品，估计生意额按年有双位数增长。他说市民购买衣服和电暖炉，加上第三期电子消费券，疫情受控，社会气氛平静，以及市民将原本外游价费用花在本地零售市场等因素，令到零售表现比去年较好。邵家辉又说，本港与内地未通关，期望当局在农历新年前增派3000元电子消费券，让零售市道得以维持，并带旺各行各业，直到通关之后回复至以往的光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本届特区政府积极推动创科的发展，近年在创科的努力也得到中央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而深圳近年逐步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城市。但如果要提升国际竞争力，香港和深圳都要完善创科的生态圈。林郑月娥在一个论坛以视像方式致辞的时候又表示，两地可以发挥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比较优势，协同合作，以强强联手、一加一大于二的策略，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近期向中国提交一份为期3个月的签证申请，名单上有18人将参加明年2月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为美国运动员提供安全和医疗支援，当中15人是美国国务院职员。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证实，中方已经收到美方有关人员的签证申请，对于美方要派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团队来华，并提出签证申请，中方将根据国际惯例、有关规定和对等原则去处理。他表示，美方早前出于政治操纵目的，在没有收到邀请的情况之下，自导自演所谓不派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闹剧。中方再次敦促美方践行奥林匹克精神，停止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停止任何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言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明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2度，相对湿度 76%，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呢，提提大家在北架山花园那边因为水管紧急维修，龙平道跟珠峰平里的交界呢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二号干线石门村去大埔，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就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00岁了 要打针，去喝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近期嘅一啲新冠病毒輸入個案啦。咁見到咧，近呢幾日咧都係有增加嘅跡象啦。今日就係新增咗9宗，尋日9宗，前日更加係新增咗25宗添。咁啊，令人其中一個令人關注嘅一個個案咧，頭先都講啦，就係咧係呢個嘅喺機場嗰度咧，就係一個係專係俾初步確診輸入個案專用人士係專用嘅洗手間咧，有一位喺嗰度工作嘅清潔工咧，咁就感染咗啊！咁喺根據基因排序咧，咁就同呢啲輸入個案嘅基因排序咧係一致啦，係或者係同一啲整體嘅輸入個案都係高度相似嘅。咁就懷疑咧，就係呢位嘅清潔工咧，就喺洗手間裏面工作期間接觸過一啲嘅輸入個案咧而感染嘅。咁我哋就住呢個個案咧，就向咗機管局就查詢啦。咁機管局嘅回應就係話咧，咁其實咧根據機管局對承辦商嘅指示咧，前線員工應該 避免同任何抵港乘客同时留喺洗手间嘅。机管局咧要求相关嘅承办商系加强采取有效嘅措施同埋监督，确保所有嘅员工咧系遵照当局有关嘅清洁洗手间嘅一啲规定嘅。咁而咧机管局亦都系规定咧，所有工作中嘅员工咧系要按卫生署嘅指引啦，就着住咧相关嘅规定嘅保护嘅衣物啊，就确保机场员工同埋旅客嘅公共卫生安全嘅咁。系啦，咁就呢个情况啦。咁而其实早前咧，机管局咧亦都系建议咧系特定嘅群组啦，吓一啲比较有接触高风险人士嘅一啲员工群组啦，咁就要接种第三针嘅疫苗，喺呢个四月尾之前咧系接种第三针嘅疫苗噶咁。咁好啦，头先都讲啦，有专家咧就建议啊，一啲嘅机场嘅员工可唔可以再收紧一啲检测嘅频率啊，去到每日一检啦咁。咁但系早前咧有啲报道话啊，其实咧每日一检咧对于啲员工嚟讲都几大压力啊，有啲人就话啊，有啲员工咧都顶唔顺啊，即系出现咗一啲嘅不满嘅声音啦，或者辞职嘅情况啊咁。 系啊，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当然啦，即系医学上啦，每日一检。梗係安全啲啦，咁但係對於員工嚟講嚇，佢哋每日一檢又係即係相當之困難啊，同埋即係始終你有接觸就一定有風險㗎啦嚇，咁如果又或者又要要即係再去到強制佢哋做一啲嘅措施嘅話咧，都可能對呢啲員工嚟講咧係會唔方便。 係，即係當然唔方便係一個方面啦嚇，但係我諗員工嚟講唔淨止係要保障翻即係嗰個運作嘅安全性，而係佢個人自己咧，我覺得都對佢有好處嘅，因為你真係你唔小心，你咁高風險嘅工作，你自己染疫咧，都好大件事嘅。所以我覺得其實為己為人咧，其實員工都應該考慮一下，即係再加強翻而家嗰個嘅即係檢疫嘅要求咯。 係，咁唔知道聽眾咧有冇一啲係喺機場工作嘅人士咧，又或者係大家即係見到而家個輸入個案咧，都係比早幾個禮拜咧係增加咗嘅。 嗯， 大家點睇咧？有冇咩嘅擔心咧？或者有咩嘅建議可以香港政府係做到嘅咧？嚇，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電話旁邊就請嚟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啊，李永富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 你好。 嗱，头先我哋就讨论咗嗰个确诊嘅清洁工啦。以你所知，其实一般嚟讲，嗰个清洁工嗰个工作流程系点样嘅咧？ 一般咧都分唔同嘅厕所嘅。咁因为嗰一个卫生署公布嗰个咧，就系、是、一个指定系俾确诊人士用嘅厕所咧。 系。 咁我了解咧就係話佢哋係會先做咗清潔，然之後先俾工作人員入去做其他嘅清潔嘅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好奇怪點解可以有一個確診者同時進入咗個廁所咧咁樣。咁係咪喺嗰個分隔嗰度？因為可能嗰個員工入咗去洗手間，咁佢如果即係掛個牌出去話暫停使用咁樣。咁可能會唔會外國客人佢哋會唔清楚嗰、那個實際係點樣咧咁樣？咁香港嘅情況下我哋覺得就係話係咪需要有一個人係喺門口嗰度係看住，就係話如果真係有員工係要進行清潔或者係補充一啲嘅紙巾啊洗手液啊咁樣嘅情況下低。佢要工作嘅時候，佢係咪要分開有個人喺出面看住，咁樣避免咗就係話有其他人誤闖咧咁樣？呢一個係一個分隔，上稿嚟到講係，我覺得係比較可行啲嘅。 係 啊，咁嚟到去大家避免咗啦咁樣。 我想問一問咧，就係因為機管局咧都發出咗一個嘅聲明啦，咁佢就話佢哋係要求咗相關嘅承辦商去加強採取有效嘅措施及監督嘅，即係確保所有員工咧係遵照即係當局有關清潔洗手間嘅規定啦。咁你頭先講嗰樣嘢咧，可能就係、是可能個承辦商可能要再做多少少嘢係咪咧？因為據我所知，個承辦商就唔係機管局嘅人，亦都唔係衞生署嘅人嚟嘅，咁都係一啲私人嘅承辦商啦嚇。咁你 係 啦，咁佢究竟而家佢哋有冇啲咩監督嘅咧？即係對嗰啲即係洗手間嘅清潔員啊， 咁頭先亦都曾其恩醫生亦都有講啦，就話佢哋卸妝嘅時候咧，因為佢哋係即係去服務一個初步確診人用嘅洗手間啦，咁咧就真係同醫院即係嗰啲所謂即係嗰個環境咧，其實係都好相似嘅，即係已經確診咗嗰啲有病人確診病人嘅環境都好相似嘅。咁係咪真係嗰個承辦商需要係揾人去監督佢哋點樣去著或者點樣去除翻佢嗰啲外嗰個防護嘅衣物咧咁樣啊？呢、這個你有冇啲咩意見啊？俾我哋？ 這個呢，因為我們都因為機場呢現在呢其實那個人手呢都是很緊張的，那到底就是說他有沒有足夠的人手去做這件事呢？ 是， 那機管局之前在這個要求上高，就是說他那個人手編排上高是不是有足夠的編配呢這樣，那所以我們覺得就是說如果他之前未有的，那你現在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咁、如果係嘅話就，先應該作出一個改善啦，咁樣，咁大家先至可以有一個清晰啲嘅做法咯，咁樣。 又想問一下咧，其實頭先都引述咧有醫生提議過嚇，咁就希望啲機場員工，尤其是高風險嗰啲咧，就可以每日一檢測啊嚇，每日都檢做呢個病毒檢測，你贊唔贊成咧？ 其實呢，我哋依家呢有好多同事呢，因為要做到兩日檢呢，因為我哋係翻輪班嘅。咁其實我哋自己本身都已經因為要個檢測時間呢未必係可以符合到我哋嗰個翻工嘅要求。所以我哋其實我哋有啲同事甚至乎我自己都係因為佢腳服務時間係朝八晚八。咁但係我哋呢就有啲係翻成十點幾十一點嘅。咁有啲係可能放四點五點。咁基本上我哋喺翻工放工時間咧，我哋要額外已經係要抽時間出去嚟到去做檢測嘅。咁所以我哋就係話，如果政府能夠喺嗰個檢測上高可以照顧到我哋嘅時候，先好。因為其實我哋依家兩日一檢咧，係我哋依家自己同事咧都有啲係自己去做一日一檢，因為點解我哋要避免咗就係話我哋嗰個檢測時間出嚟嘅報告，我哋係達唔到政府嗰個就係話。四十八小時的要求，所以我們要自己揸多一日那個檢測，所以我們很多同事受到困擾，就是說如果你還要每一檢的時候，那其實我們都差不多有些是在做的了、所以變成我們是被迫這樣去、就是我們同事覺得就是說自己很無辜、在這個情況下，就是我們已經上班、我們工作我們是為了、生活，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下低，即係已經係逼到咁緊嘅情況下低，即係嗰個情緒咧，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嗰個休息時間啊，或者係嗰、那個負擔，因為你要自己額外攞時間，因為有啲未必係響自己嘅住區附近，有啲可能要搭車或者係要行一段時間，然之後先可以去到個檢測站。 有冇啲比較就近你哋工作地方， 或者直頭喺機場做檢測得唔得咧？ 係咯， 機場其實有個檢測站，但係佢嘅服務時間我哋都講啊，佢係朝八晚八。所以我哋有啲時候即係你叫我啲同事翻早，即係可能你翻早半個鐘頭，咁我去做一個檢測，然之後先翻工，咁可能都會容易啲。但係我即係頭先所講，我哋有啲同事翻十點十一點。咁其實你八點鐘已經閂咗啦，或者八點鐘先開，咁其實佢翻工有時收四點，我冇咧，即係點樣留咧？係咪先？ 好啊，唔該曬李永富，多謝你。李永富咧就系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嘅主席啊，咁都讲咗咧佢哋作为机场员工代表啊嘅一啲情况啦。咁啊，杨立门啊，跟住落嚟又倾下关于同内地通关嘅问题啦。咁啊，其实咧嗰啲嘅，譬如系香港健康码啊，嗰啲都准备就绪噶啦。咁但系究竟几时先至可以同内地通关咧？咁一直都仍然都未有消息啦。咁、见到咧，其实呢几日咧，唔少嘅市民咧都系北上内地噶。咁因为计翻咧，其实 係都就快過年啦嚇，咁、所以咧就有啲市民咧就係要上內地嘅話咧，其實係需要隔離咧就係21日嘅，咁所以唔少市民咧都預鬆時間咧，就其實喺尋日咧已經有好多嘅市民咧就係北上內地嗰度啦嚇，咁見到咧嗰個情況咧就係有過千宗啦，咁同埋咧就係佢哋都講到話咧係喺深圳灣口岸嗰度咧大排長龍啊，咁有啲人講法就係話啊個等待嘅時間咧比平時多好多啦，需要成3至5个钟不等啦。咁、个原因就系咧，除咗多人之外咧，亦都系因为喺嗰个边境咧吓，要喺口岸嗰度咧，就系内地为啲入境者咧进行一啲嘅核酸检测啊。咁、所以就自然用多咗时间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都见到嗱。即係通關個需求咧係大嘅， 好大啊！ 係啦，咁但係仍然都未有通關嘅日子，咁點算咧？而家啲人為咗上內地嚇過年，咁可能就即係甘願即係隔離21日都照上去啦。 冇錯，冇錯，係啊！加埋仲有好多真係有除咗工作上需要，可能真係家庭嘅團聚個需要啦嚇、你過時過節嚇、大家即係數翻21日之前咁翻到去，即係放咗出嚟都差唔多要過年㗎啦。咁所以嚟緊呢幾日咧，應該都仲會有好多人係。排队、 不如问一问呢位嘉宾意见先啦。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好。 咁啊，系咪见到而家即系口岸咁多市民北上内地，系咪代表住通关个需求非常之大，真系刻不容缓呢？ 我想讲讲啊，你啱啱提出个问题就系、是、啲人肯喺酒店住廿一日都要大排长龙咧、我觉得呢个系不能接受，因为你话如果佢喺度等核酸检测。第一讲到明，其实核酸检测香港可以做。佢如果总之个报告出咗嚟，24日之内啊，即系24小时之内啊，系咪？咁即系譬如话我今日上去排队嘅，我琴日去做检测，今日拿住个报告，我拿住个报告系香港啲化验所系certify 咗系得嘅，点解唔可以攞住呢样嘢过嚟咧？ 咁点理解内地呢个措施咧？吓？ 佢呢個措施即係驚你驗測一段時間，跟住又有可能中招嘛？咁你咪24小時之內咯。我之前我聽到將來如果係通關，都會要求24小時有效嘅驗測報告嘅。咁如果通關就可以接受24小時驗測報告，你而家住21日，點解唔可以呢？你24小時，你有幾大嘅機會啊？10万分之1啊，佢都中招啊？系咪？我尋日驗完，今日出結果，我今日真係排隊，咁有乜理由又要驗多次？我覺得有時嗰啲驗測嗰啲核酸咧，已經搞到好公式化，個個為咗守住個程序，唔想孭鑊啊！總之驗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嗰啲咁嘅嘢。是啊，呢啲嘢佢哋真係要檢討。 你覺得會唔會係因為內地同香港？ 我聽起上嚟，人哋肯住21日，都仲要去核酸。因为叫人在香港24小时内搞掂咗去咯，你至少排队唔使咁辛苦嘛。主要今日咧，我想讲咧就关于通关。我所理解咧，其实北京拍咗板噶啦。其实系圣诞前后，佢哋原本咧就系想选完之后咧就宣布好消息，甚至乎有可能咧12月31号之前咧都可以通到嘅。因为讲真，而家已经万事俱备，健康码成啊乜都齐。 系咯。 系咪？好啦，咁但系咧，成件事情咧就俾呢只 Omicron 咧就搞弯咗。我所理解咧，而家事情仲复杂。而家唔系广东省同香港嘅问题啊，而系连深圳同埋珠海啊，都怕怕地广东省添啊。因为而家佢上边内地又有呢只嘢啊嘛。 系啦，内地都有啲个案啦吓。 内地都有啲个案。 系啦系啦。 咁所以而家深圳、珠海咧，就夹喺香港同埋即系广东省其他嘅地方咧，佢系夹喺中间。咁佢哋咧，而家咧就非常之关注。咁而家就棘住咗喺佢哋嗰度。咁已经唔系话北京拍唔拍板啦。早前咧，我话预测。北京是大约是12月中啊20号拍板，这个真是有的。广东省原则上都 OK， 现在就反而轮到深圳和珠海本身有意见。因为他两个现在算是做得不错，但现在全国后栏都好像有少少的。 是啊。 就是乱乱地啦，加上我们香港呢由内波里有些机场的酒楼，他就夹在中间。 咁啊，佢啊，我所理解咧，拖得一日就一日咁 嘅。但如果擔心 Omicron 個案嘅話，有排等喎，可能係咪咁講啊？ 你講得絕對正確。咁問題，所有呢啲嘢咧，就今日唔知聽日事嘅。咁睇 Omicron 呢啲嘢短期內會唔會受控，或者啲個案會唔會減低啦？咁但係估物論點咧，我覺得我哋香港係唔係都要做好兩樣嘢嘅？第一，如果繼續豁免機組人員唔翻唔去酒店檢疫翻屋企咧，長遠都唔係辦法。呢種 Omicron 全世界周圍飛，啊啲機師又係全世界飛嘅。呢單嘢一定要搞掂佢。如果唔係咧，我覺得即係遲早你開翻，跟住又熔斷又收翻啫。咁另外咧就當然係我哋本身嗰啲本地嘅職員喺機場服務接觸到乘客，嗰、那個又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源頭嚟嘅。咁呢度咧就真係麻煩啲啦。內地嘅做法咧就請好多好多人，一倍嘅人手，跟住就翻一個月工，跟住就唔翻屋企噶啦。慢慢就住酒店檢疫酒店，跟住就專車接送翻去做嘢。跟住又放一個月假，咁你咪翻，你咪去酒店檢疫完咪翻屋企咯咁。咁我哋香港肯唔肯咁做，有冇咁嘅人手？我啊覺得而家咧，即係嗰個所謂失業率都唔係話好低好低啊。我相信有人請到人去做呢啲嘢啊。咁可能長遠呢樣嘢都必須要考慮，因為你凡係機場服務人員接觸到乘客。咁你乘客就入去呢個檢疫酒店啫，咁未入之前佢都可能有嘢㗎嘛。咁仲有過境嗰啲呢，過境嗰啲到而家都未解決，一係就佢全部唔俾香港過境，咁咪得唔得呢？香港國際城市完全所以啲機唔准香港過境，咁咪點得搞衛 生？有醫生咁樣提議呀，不過係啦。 不過影響好大。 太多啲咁嘅問題，但我哋長遠計呢場仗有排打嘅，我就覺得呢，其實遲早我哋特區政府都要諗去堵塞我啱啱講咗個漏洞。 其實我哋頭先訪問過曾其恩醫生咧，佢都似乎係同意咧，其實真係高風險區嗰啲機組人員嚟到香港咧，真係要運佢三日喺一個指定嘅檢疫中心嘅，即係畢竟呢一個 Omicron 嗰個潛伏期都係短嘅咁。咁其實點解你據你所知有冇啲咩特別原因，即係香港政府係唔冇呢一個嘅要求咧？就算係真係冇呢個要求， 我所理解就係機師唔制咯。 係咁，但係譬如話以前我哋都有啲，譬如話 一定要飛㗎。 系，咁但系佢理论上佢都要喺屋企，唔准出去噶。咁佢屋企唔出去，同埋喺一个检疫中心嗰度，当然喺检疫中心冇咁舒服啦。吓，咁但系 如果去得检疫中心，肯定就唔系三日噶啦。 唔系，咁但系而家嗰啲 A 区翻嚟嗰啲都系三四日啫。即系譬如美国，即系嗰啲譬如香港居民，佢去咗美国翻嚟，都系喺指定嘅 四日 喺竹篙湾四日啫。咁你啲机组人员照计都可以噶，系咪咧？ 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值得諗嘅，我唔知佢到底本身係點。聽講就嗰啲即係尤其是貨運嗰啲啦，貨機嗰啲機師就都 即係唔 係咁控制啊？麻煩呢啲人嘅，如果香港啲人唔制，你內地調唔到過嚟，咁所以我覺得遲早都要傾噶啦。 有冇可能係做翻以前嗰個方法，即係戴個手帶嗰樣嘢得唔得咧？ 但係我覺得如果係 即係戴個手帶嗰啲，即係電子追蹤嗰啲啊，有冇 即 係 追蹤佢有冇離開屋企？係 啊，追蹤佢有冇？ 唔係而家嘅問題唔係話信唔信佢唔翻屋企。首先，咁你翻屋企嗰啲，你咪專車送佢去咯。咁大家翻屋企，佢都入 lift 噶，佢咪過住獨立屋噶。咁又你，咁你屋企又有人噶。即係始終家居嚟講，根本就 好唔理想。 你問我咧，就一啲都唔專業化。家居嚟講，差唔多叫做隻眼開隻眼閉。佢出入有 lift， 咁跟住屋企人，跟住你叫佢翻到屋企，閂埋間房，跟住自己廁所，咁有冇可能？呢啲嘢，你緊傾下偈嘅一齊食嘢啩。 我想同，我想傾翻。 如果手帶就唔使檢疫酒店，又唔使點到點咁大陣仗啦、 我想傾翻頭先咧，話北上嘅市民咧係需要喺口岸嗰度做檢測嗰個問題啊。咁其實即係見到可能係會唔會係即係內地嗰方面想一啲更加穩陣嘅措施。咁但係其實喺個關口要等好耐嘅市民，有冇得可以傾下咧？同內地 理解原本。 諗住通關的條件都是一定要有核酸測試，而他們上面要求呢就是24小時的核酸測試、 嗯 嗯、如果免檢疫都可以接受24小時的，有什麼可能我可以坐14日酒店監或者21日竟然不接受呢、 嗯 啊、我拗磚頭都不明白、 嗯、 所以現在有很多東西可能是個個地方自己製造自己的咁嘅關卡， 係啊， 係、啊。另外就你會唔會要求即係譬如打齊三針嘅市民先可以北上？ 嗱、啊，這個呢個就係我最近啊，尋日都有講嘅。仲、 嗯、 有一樣嘢咧，其實我覺得應該要做嘅就係，如果你想免檢啊嗱、啊，如果你酒店住廿一日嗰啲，你唔使啦。如果你係想免檢咧，我真係覺得係需要打齊三針。而特區政府而家呢樣嘢係冇做，我係深圳同珠海我都唔放心。點解呢？你打兩針，其實你打兩針同埋唔打個分別有幾大呢？你又唔驗抗體，你第二針又唔知幾耐之前打，可能九個月之前打呢，有啲人三四月、四五月打咗第二針喎。而家已經過曬嗰六個月噶咯喎。其實乜嘢抗體水平都冇曬噶咯。啊，咁系咪即系话，如果你打过之后，一年后、两年后都唔使打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啲疫苗啊，全部都系有一个六个月嘅效期噶嘛。以前流感针啊，啲专家都话一年要打两次啦，有两个高峰期噶嘛。我呢啲偷鸡一年打一次，已经俾专家话唔专业啦。有啲人就几年打一次添。 OK，所以田北辰就建议咧，就系容许第三针打咗第三针嘅市民咧，先至北上啦吓。唔该晒田北辰啦，就系立法会议员啦。咁另外就住头先讲啦，即系而家嘅机组人员可以嚟到香港之后咧，譬如国泰为例，就容许佢哋喺家居嗰度隔离三日啦。咁、其实咧都有记者咧就喺嗰个货机机师确诊之后咧，就问啊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啊。咁据当时咧就系讲紧12月19号啦，佢个讲法就系话咧，正系当局咧正系同航空公司商讨有关的个案，去到减低机组人员豁免检疫带来的风险、究竟有没有可以真的再去收紧对这些机组人员的限制，去到保障社区的安全呢？ 是没错，不知道商组人士什么现 在。好了，我们听听就是傍晚新闻天地，跟着回来继续自由风。 好，再多14宗早前确诊的个案证实带有变异病毒株 Omicron，包括日前確診的本港空手道運動員劉之明。陳肇始說，本港的 Omicron 個確診個案不斷上升，已經制定應變措施，嚴陣以待。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黃振文說，白皮書重申基本法規定的雙普選目標沒有改變，但是香港社會經歷嚴重政治動盪，目前應該花時間鞏固經濟民生。环保署公布最新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都系二至三，健康风险系低。健康风险预测方面，喺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系低；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系早晚仍然系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详尽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咧，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蒲岗村道；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近蒲岗村道。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现在浅水湾道近住香岛道来回方向的交通非常挤塞，去黄竹坑的车龙排到近中坎角道，反方向去赤柱车龙就分别排到去浅水湾道近明慧园和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今次浅水湾道近住香岛道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中坎角道、浅水湾道近明慧园和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塞近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观塘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另外提提大家，为了配合在维园的公展会活动，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北德新街以西的吉利佐治街都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科学园落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二号干线石门村去大埔、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和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下昼嘅6:24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杨立门啊，我哋讲讲咧关于破欠基金嘅问题啦。嗱、破欠基金咧全名就叫做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啦。咁、其实系点样去申请嘅咧？咁喺咩情况之下会用到嘅咧？就系、譬如咧系嗰个雇主无力偿还债务而结束营业咧，咁雇员咧就可以就住欠薪啦、未放年假嘅薪酬啦、未放法定假日嘅薪酬啦、代通资金同埋遣散费咧，就向基金嗰度咧申请特惠款项噶。咁、个情况咧就系、见到咧呢、个基金咧就系、由破欠基金委员会去到管理啦，吓、咁另外咧就系、亦都咧嗰啲嘅特惠款项咧。各个嘅项目咧，系有啲嘅申领款项嘅上限嘅。譬如话欠薪方面咧，个上限咧，申领嘅上限咧就系36,000元。咁啊，讲紧就系咧，雇员喺服务最后一日之前嗰四个月内，系为雇主服务咗，但系被拖欠嘅工资，咁咧就系可以去到申领破欠基金啦。咁、个欠薪个上限咧就系36,000元嘅。咁、而另外咧就系、代通资金咧，嗰、个上限咧就系22,500元。遣散费咧就系、上限系头50,000元，另外加余额嘅50%啦。另外咧就系、未放年假同埋未放法定假日嘅薪酬咧，就上限系10,500元嘅。咁点解我哋讲咁仔细讲晒各个项目嘅一啲申领上限咧？就因为咧欠薪讲紧过去四个月上限36,000元。大家可以計到啦，即係話咧，其實每個月係計緊你9,000元工資嘅上限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呢、個咧其實已經係咧25年前咧定落嚟嘅水平噶啦。咁啊到25年以嚟咧，一直都冇去調整過呢個嘅欠薪申領嘅上限。咁啊，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嗰個嘅即係人工嘅工資中位數咁都已經升咗唔少啦。咁仲係用緊25年前嘅標準嚟計呢個破欠基金申領嘅特惠款項嘅上限咧，咁好多人認為咧就係、不合時宜啦。 嗯，是啊，这个问题其实在劳工界别呢都争论了一段时间的了、啊因为实在那个破欠基金本身的财政呢也都不是说不稳健的，因为他们那个收入呢都是靠譬如说商业登记啊咁去攞返嚟啦，咁加埋一啲嘅利息啦，咁未曾试过话係即係入不敷支嘅。咁而家即係都仲有成六億幾嘅即係盈餘喺度啦， 六十三億啊， 咁佢每年賠出嘅款項咧都唔係太多嘅啫，咁因此咧就其實喺睇翻佢嗰個嘅盈餘啦，即係仲有六十幾億咧，就算係將即係嗰、那個嗰、那個上限啊，係將佢倍增嘅話咧，都應該是可以負擔得到的，因為那時候真的36,000是講緊個中位數，仲係個工資中位數仲係9,000元的時候， 25年前啦， 係25年前咁啊，乘四咧就得出那個36,000出嚟啦嚇。咁而家嚟講咧，就應該是唔係好足夠啦嚇。我諗其實就算是商界都好，佢都會同意咧呢一個數字咧，都係應該要去檢討噶啦咁。咁政府據我哋所知都有咁樣嘅意願嘅，即係話提出去增加翻嗰個上限啦咁。咁只不過就係即係都淨係聽見即係樓梯響，就都冇見到幾時上去立法會啊嚇。咁、我唔知道啦，即係而家可能政府都應該好似放緊聲氣出嚟，就話都好快會有呢個咁嘅建議啦嚇。咁因為可能即係。最近都好多即系申请嘅个案啦，可能因为系即系疫情关系，好多公司都倒闭啦，即系尤其是系即系零售啊、饮食啊等等吓，咁所以即系都刻不容缓要处理呢个问题。 嗱，睇翻咧就係破險基金嘅一啲年度報告啦。咁喺今個年度啊，即係講緊2020至到2021年度咧，咁基金咧就接獲到係僱員申請，一共係3,200多宗，申請嘅款額咧就達到2,600,000+嘅。咁當中咧就係睇翻即係個別行業嘅一啲狀況啦。嗱，申請得最多數目嘅一個行業咧。就係、是、餐飲服務活動啦，咁啊佔咗申請數目咧有900多宗噶，咁而另外兩個比較多嘅申請嘅行業咧，咁分別就係零售業同埋咧係建造業噶，咁分別都有400多宗嘅申請，咁可以見到咧就疫情底下咧係多咗一啲嘅僱主可能係欠債啦嚇、可能要結業啦嚇，冇、辦法支付僱員嘅薪金啦，咁亦都多咗僱員咧就係喺呢啲嘅行業咧去到申請破欠基金啦，咁、而見到咧勞工處處長孫玉涵咧就接受咗有線电视嘅访问啦，都讲紧话咧，破欠基金嘅欠薪垫资上限会有显著嘅增长，会根据入息嘅中位数咧，同埋物价咧去到调整，希望出年完成修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再多14宗早前确诊嘅个案，证实带有变异病毒株 Omicron， 当中包括日前确诊嘅本港空手道运动员刘之明。刘之明以文字信息回复查询嘅时候，确认自己感染 Omicron， 又指自己寻日情况最辛苦，感到发冷、发热同埋头痛，经过一晚之后，今日情况好转。体院日前发表声明表示，五位本港空手道运动员，包括刘之明、黄卓利、张朱银、刘伯恒和梁文谦，完成在哈萨克举行的亚洲空手道锦标赛之后，途经首尔飞抵香港，在机场检测中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已送院接受治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下月起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每日可以处理35,000剂疫苗，呼吁合资格人士尽快打第三针。他又说，虽然 Omicron 变种病毒似乎令到疫苗效力打折扣，但可以降低传播速度，减低爆发机会。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不能够依赖接种三针绝对防止个案的输入，最重要是未来2-3个月守得稳，包括不容许高风险地区的非香港居民来港转机。 澳门发现首宗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确诊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澳门居民，近日从美国返回澳门。患者是23岁留学生，在今年6月和7月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8月到美国纽约留学。他在今个月23号从美国出发，上机前有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圣诞日经新加坡返抵澳门，在机场的核酸检测呈阳性，当时列为无症状输入个案，不列入澳门确诊统计。但在隔离期间到今日出现咳嗽和咳痰等症状，诊断为澳门第78宗确诊病例。缅甸法院再度押后针对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非法进口对讲机控罪的裁决。76岁的昂山素姬被控无牌进口及管有对讲机，原本今日在内比都法院宣判。外电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案件押后至下个月10号，并没有透露详情。如果罪名成立，面临3年监禁。军方2月政变夺权之后，昂山素姬一直被扣押，被控10多项罪名，早前被裁定煽动他人危害国家安全和违反自然灾害管理法，判监4年之后获赦免2年刑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明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2度，相对湿度7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宋云辉去到码头视察，想推管线运输物料。冯公觉得呢件系大好事，咁样东海嘅运输成本就能再降低一啲，但系就担心前期嘅投资比较大。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破欠基金啊！今日再講多次啦，破欠基金咧就係當僱主咧就無力償還債務啊，而需要結束營業嘅時候咧，僱員咧就可以就住咧就係欠薪啦嚇，同埋咧就係一啲年假、薪酬等等咧，就向呢個破欠基金咧就申請特惠款項。咁個基金咧就會墊支住呢啲特惠款項咧俾僱員噶。咁而其中咧關於欠薪嗰部分咧，就最多咧可以申領到咧就係4个月嘅工資。咁啊講緊上限咧係36,000元嘅，咁但系咧就劳工界认为咧呢个36,000元咧4个月嚟讲咧已经系一个25年都冇调整过嘅水平，系咪有机会可以调升下咧？尤其是即系而家喺疫情底下系多咗咧，系雇员咧去到申领呢个嘅破欠基金嘅咁吓。咁好啦，不如我哋都问问听众啦。咁大家会唔会都可能喺疫情之下见到一啲嘅个案系系打工仔需要申领破欠基金嘅咧？又或者可能自己都有份申请？听过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上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啊。咁呢个时候咧，就不如请嚟劳工界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嗱，电话旁边咧就有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雇员代表林振声喺度啊。林振声你好， 系你好， 你好， 你好。 嗱，不如同我哋先解一解咧嚇，嗰個墊資嘅特惠款項欠薪嗰部分上限咧就係4个月36000元。其實呢條數咧就係1996年定落嚟，即係25年都冇改過。知唔知當年係點樣定出呢個水平嘅咧？ 係我諗嗰個基金咧，其實最主要就係希望保障一啲欠薪嘅工友啦，咁因为如果个公司係破咗产，咁你都追唔返嗰啲人工，咁希望係嗰个基金可以垫资住先。咁呢个都係85年即係呢个条例生效之后，呢个基金成立之后嘅一个其中一个目的啦。咁我諗即係9000元嗰个水平呢，可能20几年前呢，大部分嘅工友咧比較前線少少，都可能係包括曬嘅，因為當時可能嗰個工資嘅中位數可能都係大概9000几元或者10000元，咁但係依家去到呢一刻嚟講咧，就有一啲基層啲嘅工種，佢可能都收緊12-13元嘅人工。咁可能變咗咧，就有一部分嘅僱員，即使係能夠申請到嗰、那個破欠基金嘅欠薪特惠款項咧，可能都補唔足佢哋嘅欠薪咯。所以我哋就覺得係應該係與時並進去提高咯。 係啊，咁我哋都想知道咧，即係你都有參與嗰個委員會嘅工作啦。咁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原因？點解20几年都唔去檢討呢一個上限嘅咧？因為其實你話靠嗰個商業登記嗰個費嚟到營運，咁嗰個商業登記費都不時有增加㗎嚇。咁點解賠出去嗰個又一路都唔增加咧？有冇咩特別嘅原因㗎？你知道？ 是，其實呢條法例呢，即係講緊破欠嘅條例呢，就喺2012年呢就曾經修改過，就增加咗呢雇員未放嘅年假或者係法定假日嗰啲工資都可以由呢個基金補埋嘅。咁當時呢2012年嘅時候呢，政府就話既然都收咗例啦，不如一年之後呢我哋再睇睇有冇上調嘅空間啦。咁但係呢去到2016年嘅時候呢，就有一宗關於破欠基金嘅一個司法覆核，咁呢就需要法庭呢去裁決嗰個計算遣散費嘅特惠款項。咁政府呢就以呢個為由，即係可能因為驚嗰個司法覆核有個新嘅判決，就對嗰個基金呢係有一啲財政嘅影響，所以呢就唔檢討住啦。咁但係跟住之後呢，過咗呢個司法覆核呢，我哋覺得對嗰個基金係冇乜影響。 個案完咗㗎啦，係咪 完晒㗎啦。咁跟住之後去到大概2017-2018年呢，咁社會就討論緊嗰個取消強積金對沖。咁當時政府呢亦都以呢個為理由，就係話如果取消咗對沖，即係話成份嘅遣散費呢，將來呢就有機會係由呢個破欠基金去支付，咁可能對嗰個基金嘅財政壓力呢就會係增加啦。咁加上嗰時社會又未有特別去點樣討論，即係有個確實嘅取消強積金對沖嘅方案。咁所以直到呢一刻呢，取消強積金對沖嗰個方案呢，基本上政府都有覆稿，咁所以呢就去到呢一刻，咁政府先至重啟嗰個檢討呢、這個即係欠薪嗰個上限咁樣囉。咁、 哦、 所以就來來回回都去咗10年8年啦。 係囉。咁嗱，因為嗰、那個強積金對沖呢，雖然都話原則上即係都傾得掂咗唔滯㗎啦。咁但係 有方案啦， 有個方案啦。咁但係 嚟緊新一屆立法會就可能表決啦。 係啦，咁但係都要講緊都係都起碼都一年，即係之後，同埋佢嗰個方案都可能要有幾年先至真係去實行嘅。咁係咪真要等到嗰樣嘢完全塵埃落定曬，先至係會做呢、這、一個破欠呢個上限嗰個嘅調整咧？咁你每日都有人去即係破產嘅喎，而家係咪？即係都有人要申請係去呢個墊資噶嘛？ 是啊，所以我哋就覺得因為依家政府基本上都已經有個定稿嘅方案，不過只係爭未提交嗰個條例草案上立法會，所以我哋覺得呢一刻 既然政府已經基本上都定得七七八八啦，嗰個取消強積金嘅對沖嘅方案，我哋就覺得政府依家應該係即時去檢討咯。同埋我哋覺得有一個原因咧，就係話雖然政府就覺得如果取消咗對沖咧，就可能會增加咗嗰個破欠基金嘅財政壓力，但係咧其實因為如果申請遣散費嘅特惠款項咧，以我哋過往接觸咧，因為佢有個年資嘅要求嘅，咁就未必所有工友申請嗰個破欠基金咧，都是要申請那個遣散費的，所以我們覺得整體可能就算取消了強積金對沖，可能以現在六十幾億的盈餘其實都可能會應付得到的，所以我們覺得這一刻政府就應該盡快 去檢討和提升那個上限。 首先問一些基本問題先，你覺得呢就是那個破欠基金墊資的欠薪上限應該加到多少呢？ 我哋就建議去到大概每個月兩萬蚊到啦，咁如果四個月咧就去到八萬蚊，咁我哋覺得係應該可能係希望可以接近，即係或者大概同依家嗰個普羅嘅打工仔嗰個月入中位數係比較接近啦。咁我哋覺得不如齊頭就係兩萬蚊，同埋因為呢個數咧，佢又唔似係最低工資每兩年都去檢討噶嘛，可能檢討完之後咧，十年八年之後都未必再檢討。咁我哋覺得，既然有盈餘，係咪可以再進取少少，等啲欠薪嘅工友都多啲保障咧？ 咁所以其實呢個上限係咪應該有一個定期嘅檢討機制咧？你覺得？ 我哋都覺得可以係每隔幾年啦，咁係咪政府都可以因應嗰、那個即係基金嘅一啲盈餘係可以即係有啲調整咯，就唔希望好似之前咁，即係有啲嘅譬如欠薪嗰部分就超過二十幾年都冇檢討。 咁另外就都有啲關注，就係話嗰個申請個處理嗰個時間有陣時都會拖得好長啦。咁你哋嗰個經驗係唔係的確係咁樣呢？因為有冇啲咩方面係可以即係改善嘅空間呢？ 係都係啊！我哋依家都協助緊有啲工友特別係飲食業啦，上年疫情都幾多我哋啲工友係去申請，咁其實佢哋係上年已經申請，但係有部分嘅個案依家都未收到錢嘅，咁成個流程就比較長啦，即係首先佢要去勞資審裁處，咁又要排期，咁判咗之後咧，真係判嗰個僱員勝訴啦，咁仲要有一揾喺一班僱員欠薪嘅僱員裏面咧，就要盡量揾一個咧係合乎法援嘅資格，咁跟住咧就去申請嗰間公司係清盤，咁然之後咧勞工處先至係啟動派即係、就是、發放嗰個破欠基金特惠款項嘅程序，咁呢度可能真係要大半年，甚至係超過一年。 咁呢個又真係唔關勞工處事㗎喇喎，因為呢都係司法程序需時係咪，因為佢哋嗰公布嗰個數字就係話啊，平均都係兩個零禮拜或者最多係五六個禮拜嘅啫咁樣。咁但係之前嗰啲你又話申又要去攞法援去申請個公司即係清盤，咁嗰啲就真係你計唔到落去，即係政府處理呢啲個案嗰個時間裏面囉，係咪啊？ 是啊，所以我哋就觉得当然就未必所有程序都系劳工处嗰边去做啦，不过我哋觉得系咪既然劳资审裁处都已经有判令系判咗嗰个雇员真系被欠薪嘅，咁系咪嗰个判令出咗之后，咁劳工处可以 应该快啲启动 嗰度，系啦，快啲启动嗰个程序，或者劳工处系咪可以同法援处嗰边多啲嘅沟通，再檢討一下是不是有些程序可以壓縮，等員工可以盡快可以拿到錢解決燃眉之急。 我看到勞工處處長孫玉涵就接受傳媒訪問，說到一點就說他認為申請程序的法律框架不宜改變，避免成為了僱主的前鈎，因為就說不想被人濫用，也不要覺得不要被僱主覺得僱員這麼容易拿到那些破欠基金，避免了他自己的 個僱主嘅責任啊等等咁。你點樣睇啊勞工處處長呢個講法呢？ 不過我哋覺得其實係可以當然我哋唔希望係見到嗰個基金濫用啦，因為睇返啲資料呢，其實2003-2004年嘅時候呢，嗰段時間就申請就好多嘅，咁亦都為社會救病，即係覺得嗰個破欠基金呢就好似一個提款機咁，咁有一啲嘅僱主呢可能佢就做一個破產嘅程序，就喺呢個破欠基金嗰度咧支付啲人工，咁佢可能轉過個名咧，又開另外一間鋪頭。咁嗰段時間咧，其實2003-2004年嘅時候，勞工處咧都成立過一啲打擊專門打擊呢啲濫用嘅個案嘅即係專責嘅部門嘅。咁我哋希望即係勞工處都繼續可以即係有呢啲巡查或者即係檢視下呢個案有冇濫用啊。不過依家我睇嗰個情況就會好啲，因為依家其實每年都講緊係二三千宗嘅申請都比較平穩，亦都唔對比起十幾年前嗰個濫用嘅情況咧，就應該係改善咗好多。 咁會唔會有可能係喺個法例要求，即係勞工處一定係要等所有啲法律程序完曬，佢先至真係啟動佢嗰、那個即係處理嗰個申請咯？如果真係有個法律要求嘅話，係咪真係嚟緊或者真係上立法會要改嗰個上限啊？係咪一拼即係改埋會好啲咧？ 我哋可能即係當然有嗰個法律嘅框架啦，但係即係具體嗰啲行政嘅程序，其實可能係即係勞工處係可能同法援處嗰邊即係都可以 可以優化， 有冇啲空間係啦，就唔需要話即係嗰個有個好大嘅改動喺個法例嗰度，純粹係一啲行政嘅程序係咪可以壓縮咧咁？ 林振聲，我又想問一下咧，呢個破欠基金個財政狀況。咁頭先都講啦，主要嗰個收入來源咧就嚟自商業登記徵費嘅咁。咁講緊咧，每年係即係以今過去個年度為例咧，就4亿几啊。咁加埋啲利息收入咧，就5亿600万啦咁。咁就算係頭先講話，譬如要增加嗰個欠薪墊資嘅上限啊，而至到即係強積金對沖取消所帶嚟嘅一啲問題都可能過曬。咁會唔會見到真係出現一個財政嘅問題呢？有冇需要話係開源啊嘅需要呢？ 係暫時我哋都覺得係應該可以應付嘅，因為其實枕住近呢幾年呢呢個破欠基金呢，我哋成日話佢都有錢賺嘅，就係因為收返嚟嘅商業登記費往往每年平均都有3-4亿，咁但係派出去嘅特惠款項俾啲工友咧，近幾年都唔到1亿嘅，即係話其實佢差唔多每年咧都有大概3亿到嘅盈餘一路即係加上去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又暫時其實應該係足以應付嘅，咁再加上嗰、那個依家收緊嗰個商業登記費，亦都係嗰個收入亦都係比較穩定啦，我哋覺得暫時就應該係足以應付嘅。 系，因为啲雇主有啲担心咧，就可能要将来有加商业登记费嘅风险啊！你点睇呢个担心啊？ 系，当然有部分嘅中小企可能比较担心啦，特别系依家即系疫情，可能即系嗰个公司嘅财政压力啊，都大啦。咁但系暂时我哋都觉得，其实依家每年收翻嚟嘅商业登记费已经远超过佢發放嘅特惠款項，即係而令到呢個基金其實每年都有盈餘，所以我哋覺得暫時呢個階段咧，就覺得都唔需要增加嗰個商業登記費，都應該可以應付啦。 OK， 跟住講程序啦。嗱，呢個問題咧係咪要先喺破欠基金委員會度討論㗎？個時間表有冇啊？ 呢、這個就理論上就應該係嘅，咁我哋依家都等緊即係政府嘅通知係咪有議程啦，咁可能跟住之後呢都會去因為呢個始終係牽涉僱員嘅權益啦，咁可能嗰個勞工顧問委員會亦都需要討論啦，咁因為牽涉到如果係修改嗰、那個上限咧就需要修改嗰個破欠條例，咁亦都係要交嗰、那個條例上去立法會審議啦。 好啊，唔该晒林振声啊，多谢你。 好，唔好客气。好。 林振声咧就系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嘅雇员代表嚟噶，咁啊问问各位听众，有冇即系自己啊或者身边嘅朋友系有申请过呢个嘅破欠基金咧？尤其是疫情底下，头先讲餐饮啦、零售啦，同埋咧建造都系比较多去到申请呢个破欠基金嘅一啲行业嚟噶。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啲嘅遭遇或者系观察可以同我哋分享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咁啊杨立门啊，呢个时候我哋又请嚟一位雇主代表同我哋倾啦。 好啊， 电话旁边有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郭振华。郭振华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 咁啊，而家就劳工界就希望咧，就将呢个破欠基金嘅垫资特惠款项，包括欠薪嗰部分咧，个上限调升。你点睇呢个建议啊？ 過去咧喺破險基金裏面咧，都喺2013年啊，都有就一啲即係啲特惠嘅一啲津貼項目裏面咧係更改嘅，例如喺嗰個放假嗰啲有薪假期啊，同埋一啲法定假期啊，咁以前冇嘅，最早咁其實不斷喺度都完善緊，即係喺因為唔同時間都有啲即係市場上面一啲勞工嘅即係事件出嚟嘅時候咧，就政府喺呢啲嘅修訂上面咧。都不斷咧喺破欠呢個基金委員會裏邊咧，都作出一啲修訂同埋更改，但係主體法例咧都冇喐動過咁耐都嚇。咁、我諗都呢、這個都係適合時間係要傾嘅。主要嘅原因係因為以往咧喺 NPF 點解會出嚟咧，就是、因為破欠基金嗰度咧蝕底，即係嗰個前鈎咧係負前鈎嚟嘅。咁於是佢你唔叫啲僱主儲錢就唔得啦。咁而今次咧，我都睇到就MPF 對沖嘅一啲安排上面咧，都已經好落實得，即係七七八八，差唔多要完善咗嗰個準備上去，即係嚟緊出年好快就應該會通過呢一個嘅新嘅法例嘅。咁變咗咁嘅情況下咧，就應該就翻呢一個嘅即係對沖嗰度冇咗啦。咁冇咗呢筆錢嘅就呢個前鈎，雖然而家儲咗好咁多年啦，有60多億啫。咁但係究竟之後會點咧？咁都需要做一個即係詳細嘅一個考慮嘅。咁適合嘅資金 你擔唔擔心嗰個破欠基金個財政穩健狀況啊？因為我見到一啲僱主就擔心咧，即係如果話去調升嗰個嘅墊資嘅欠薪嘅特惠款項咧，咁啊擔心可能破欠基金咧就好快乾塘喎。你會唔會有呢個擔心咧？ 呢樣咧都冇辦法，即係擔心，因為以前都試過乾過塘噶啦。咁乾塘咪去出面借錢頂住啦，佢唔會即係唔會話長期都係一路都係咁差嘅情況噶嘛。咁好翻嘅時候咪可以補翻落去咯咁啊。咁呢個機制以往都有，我相信以後都應該有呢個機制喺度嘅。咁但係究竟嗰個錢究竟係幾多咧？呢個必須要咧喺派遣個委員會傾，咁亦都成個即係俾翻喺個社會，即係唔同持份者都要考慮呢一樣嘢。咁啊，亦都要睇一點最重要嘅。睇下而家喺破欠裏面攞緊究竟係嗰、那個即係水平係點樣，即係唔係就咁啊？我要嗰、那個中位數係幾多咁，跟住就加落去。咁要睇緊而家攞緊係幾多嘅水平啦。咁呢個都需要一個充分嘅討論。 咁你郭振麗，你擔唔擔心政府又會向即係商界開刀咧？即係僱主嗰邊開刀咧？譬如話真係個預計個財政係將會唔係咁穩定啦。咁就唔淨止話即係嗰個商業登記可能要增加啦，嗰、那個費用咁，或者係仲要或者僱主要分擔更加多嘅某一啲嘅款項，咁你覺得你擔有冇呢個擔心㗎？ 呢個好必然啦，最後咧都係要僱員嘅福利裏面咧，就喺僱主嗰、那個即係、就是、營運嘅成本裏面要拎出嚟嘅，咁呢個係必然要行㗎。咁但係最終咧，僱主佢本身咧都喺邊度咧，都係去翻啲消費者上面，即係話佢幫佢買貨嗰啲，但香港大部分服務業都佔差唔多90% 啦。咁呢度你諗下，如果你服務業佔咁多，都喺翻消費者裏邊拎翻出嚟，咁所以我頭先講就要成個社會咧係一齊去即係仔細咁討論。即係呢個必然咧，即係都要政府嘅錢都係喺出面，唔係揾僱主 喺边度揾？咁另外我哋都系即系自己都知道系要负呢个责任嘅，但系希望喺做嘅过程里边咧，尽量咧系能够持平，系唔好有啲即系突然间咧系会有啲即系起落咧，特别就系要防止咧一啲即系一啲即系睇到就系唔好俾佢作为一个雇主嘅前鞍喎，雇主嘅前鞍咧。佢係一啲即係做嘢經營嘅有道嘅僱主，咁佢肯定即係好唔想佢即係出現呢啲咁嘅倒閉嘅情況。但係有啲如果差嘅僱主嘅時候，佢真係出現嘅時候點咧？咁啊，呢啲係會令到平均其他人都一齊幫佢負擔噶嘛。咁呢個就係擔心嘅地方嚟㗎。 咁但係即係睇翻破險基金嗰個收入來源咧，就係每張商業登記證。每年250蚊徵費啦，咁聽落又對於僱主嚟講應該唔算好大負擔係嘛？ 呢、這個唔算大負擔，即係250蚊唔算，真係唔算大負擔。我所以頭先講話儲咗好多年喎嗱，即係如果你話儲咗咁多年，你一下好似今年即係比較呢兩年比較差嘅情況咧特別多啫，以往好少嘅幾千萬嘅。咁你而家突然間多嘅時候，咁當然啦，喺呢個情況就好特殊嘅，唔係次次即係都遇到呢啲咁嘅疫情嘅情況出現嘅。咁變咗即係係咪真係好擔心佢會乾塘咧？咁啊，咁呢個係有擔心，但係而家仲有你都有一段比較大嘅距離，喺短期內咧就唔係咁大擔心。 係咪即係話，就算嗰個商業登記嘅徵費係即係增加一倍，咁你都覺得冇問題嘅係咪咧？ 我唔敢講嗰、那個即係增加一倍係咪？因為個心情咧就會影響好大。係 okay. 你明唔明？即係你錢就唔係好多，又即係最弊嘅。喂，唔係喎， 觀感上 個菠蘿包增加三倍喎，咁就係引你到嗰個諗法咧，就比較負面嘅。 係係。郭振華，我想問一下你而家即係商界嗰個經營環境啦。嗱，因為見到咧破欠基金嗰啲申請之中咧，涉及無力償債嘅個案咧，有絕大部分嚇都係嚟自一啲嘅微企啊，即係講緊廿個都唔夠僱員嘅一啲個案啦。咁亦都有啲嘅報道講話啊，其實咧都擔心話其實即係而家政府有一個100%擔保特惠貸款啦。咁但係即係會唔會有一日啊，疫情可能即係平穩咗就冇咗呢啲嘅特惠貸款，咁會唔會對於即係商界嗰個經營環境開始出現一啲問題咧？ 如果突然間有啲政策，啲政策係消失嘅話咧？喺嗰個短暫嘅期間裏面咧，的而且確係會令到咧喺嗰個即係經營嘅情況有啲即係震盪嘅。咁但係希望咧都係講翻一句就係都希望喺政府喺呢個安排上面咧係能夠睇住個市場，即係咧佢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咧係用啲彈性，唔好一段一個一下就已經係斷嘅。咁我相信政府喺而家都係支援緊即係中小微企，都非常積極嘅。咁喺呢方面，我覺得。应该有得倾嘅呢下，唔会突然间下跌嘅吓，系、 好啊，唔该晒郭振华，多谢你， 系，拜拜。 郭振华咧就系劳雇会嘅雇主代表嚟噶，咁都要留待呢个嘅破欠基金委员会去到商讨啦吓，究竟呢个嘅破欠基金嘅垫资特惠款项嘅上限、申领上限可唔可以调升咧吓，按住而家嗰个嘅工资嘅中位数啊，系通胀啊等等去到调升咧，咁就留待委员会去讨论啦。听一节嘅7点新闻先啦。 服药的使用对象是有高风险恶化为重症的成人，以及体重40公斤以上的12岁或以上儿童。当局有估计，这种药物对感染 Omicron 等变异株的患者有疗效。南韩新增4207宗确诊个案，相隔20日回落至5000宗以下，相信与周末检测数量减少有关。天气概况：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家嘅气温12度，湿度79%，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单车好手疾速追风，全城全速起动，香港单车节再遇归来，1月16日在港珠澳大桥景致下，一起破风出发，踏向新领域。请留意当日封路和改道的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请遵守秩序。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啊！咁啊，繼續係呢、這個有啊，陸宇光同埋楊立門喺自由風節目呢度啦。咁啊，我哋傾下咧，不如呢一次咧傾下關於係香港保護兒童會核下嘅同樂居啦嚇、早前就懷疑發生咗虐兒嘅事件啦嚇。咁啊，見到咧就已經有兩名嘅女職員咧就被控係虐待兩名3岁嘅男童啦。咁尋日咧已經喺觀塘法院嗰度提堂噶啦。咁啊，裁判官就將個案件咧就押後至到出年嘅2月21日。再提讯，咁两名嘅被告咧系获准保释嘅。不过咧就呢件事件咧都系令人关注到咧，究竟呢啲嘅儿童院舍吓，咁嗰个嘅监管嘅工作或者个监管嘅制度系点样嘅咧？咁先系讲咧嗰个机构自己本身啦，究竟有冇一啲足够嘅啲监管制度嘅咧？咁其实都见到咧，今次个事件咧系有啲嘅街坊啦，就喺早前咧就喺一个露天嘅操场嗰度目击到有一啲院舍嘅职员咧就怀疑虐兒啦嚇，咁於是咧就舉報咧，然之後揭發呢個嘅事件嘅，亦都有啲嘅傳媒報道啦嚇，其實有啲嘅兒童嘅家屬啦嚇，都觀察到其實院舍係有多部嘅閉路電視嘅，咁其實係咪呢個嘅機構其實之前有冇都發現到呢件事嘅咧嚇？有冇一啲嘅監管嘅機制嘅咧？ 係啊，因為個案情顯示咧就有熱心人士真係舉報咗，咁首先佢就唔係報警先嘅。都是有向这个中心呢就提出这个质问的。咁但是呢就似乎在这个中心呢都要过了好多日四五日呢先至是将一件事呢是即是去向即警方那边是报案啦。咁究竟这几日究竟那个中心是做了什么的呢，即是那个监管的制度，其实这个中心是都每年都接受政府的资助的，都是8000多万的每年，即是受社署的资助啦。他们有没有一套机制是去调查这一方面的任何的指控或者任何 的情报的呢？就是他们是怎样是 去监管他们自己的员工那个每日那个的流程那个工作是怎样呢？那这个我们都是要知道的。那当然现在政府就 很严肃地正视这件事啦。那罗志光局长都说会重速去做一个的跟进的报告调查报告的。那我都希望这个报告可以尽快做到可以向社会作一个交代，因为那几个人士都已经落了案了，初步似乎都 是有嫌疑的了。究竟这件事是不是反映了整 个,、这个幼儿护理这个界别有没有更加比较深层的一个问题呢，抑或是真的个别那一两个员工做得不好，似乎就不是的，似乎以前都有这些问题的，但是不断都有发生，是不是真的制度上是有出了一些的问题 問題呢，咁我哋都需要研究咯。 見到政府呢都高度關注今次嘅事件啦、特首林鄭月娥呢喺聖誕日啊12月25日呢都係發表咗一啲嘅社交媒體嘅文章啦，咁佢形容呢件事呢令人髮指、又話呢根據警方調查呢，案件可能一共有18名嘅兒童受虐，呢、這個情況非常之嚴重啊，咁要求咗羅志光局長敦促呢就係、社署去到徹查檢視虐兒事件有冇涉及，同埋就係、涉及呢嗰個受政府資助院舍或者係營運機構管理上面嘅疏忽㗎。咁、而羅志光局長呢亦都喺尋日呢就發表咗一篇嘅網誌，講到話呢係已經督促咗 社署呢去到深入同埋全面徹查事件啦。咁包括呢就檢視下機構對於服務嘅日常監察同埋員工督導方面有咩嘅缺失同埋需要改善嘅地方。咁而另外呢就社署就會係就住機構提交嘅報告同埋跟進計劃去到檢視同埋實施需要改善嘅措施。咁羅志光局長又喺呢個網誌講到呢，幼兒中心呢是要註冊的，咁而咧幼兒中心請嘅幼兒工作員嚇、即係一啲今次涉案嘅一啲人士啦，咁、咧都係要註冊嘅。咁就話咧、如果社署署長認為個別嘅幼兒工作員唔再適合擔任照顧幼兒嘅工作咧，可以將有關嘅人士咧就從註冊中除名嘅。咁好啦，不如都問問各位聽眾啦，大家點樣睇今次嘅事件咧嚇？咁啊點樣去到加強啊呢啲嘅機構嘅一啲管治嘅監督嘅情況咧嚇、你又覺得政府啊社署又應該做啲乜嘢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 嚇。 呢個時候咧，楊樂門，我哋咧就請嚟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梁張慎佳喺電話旁邊啦。雷太你好， 係你好， 係你好啊， 你好， 你好。 大家都關注咧，今次個事件咧，係咪反映到一啲機構或者係呢啲營運呢啲兒童院舍嘅機構啊，佢哋個管治同埋監督狀況啊？你點樣睇咧？ 我覺得呢個事件咧，對我哋整個社會咧都有一個敲咗一個好清晰嘅響鐘。俾我哋更加進一步睇到咧，我哋咁年輕嘅兒童佢哋嘅處境啊，好多時社會人士都會覺得啊，我哋嘅兒童都是天之驕子，得到的對待都是最好的、物質啊、教育啊、各方面醫療啊、但是呢今次都再告訴我們，其實我們社會裏面呢都有一些的兒童呢，他們是、那個處境是值得我們分外關心、因為這些的兒童呢他們已經即在家庭裏面出現了不同的問題，不能夠好像一般兒童在家庭裏面能夠溫暖地生活，他要去到院舍。咁喺院舍裏面呢，其實最重要嘅就係院舍嘅人呢點樣對待佢哋，同埋院舍嘅政策呢係去到幾嚴謹地使到佢哋能夠安全啦、健康成長。呢、個都係我哋社會裏面嘅承諾同埋責任嚟嘅。咁但今次嘅事件就顯示呢，即係唔止係一個啦，係有一群嘅細路哥佢哋面對嘅呢係身心靈嘅一啲嘅創傷。咁、我哋各方面都必须正视，都有责任嘅。 都睇返资料呢，其实呢个嘅涉案嘅同乐居呢，咁係为0至3岁嘅婴幼儿呢就提供住宿服务啦。咁呢啲儿童呢，咁讲緊係有弃婴啦、孤儿啦、经法庭转介或者係嚟自有问题嘅家庭啊。咁其实啲非常年幼嘅幼童嚟㗎。 佢都好不幸嘅嗰、那个。 係啊，咁所以出现咗今次嘅事件呢，都令大家真係好痛心啦。咁但係雷张慎佳认为，即係其实点样去到即係监察呢啲机构嘅啲管治同埋運作咧、即大家都關注，即唔希望再有呢啲事件發生啊嘛。 係啊，一定要努力地咧，係追查一下，了解一下個內容去脈。所以我哋一再咧強調嘅係需要一個嚴重同埋死亡個案嚇，即係同兒童相關嘅一個檢討嘅機制。咁咧就唔係好輕描淡寫咁啊，睇完嗰個情況啊，處理咗就不了了之，能夠更深入咁。了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好像大家说的这样是制度的问题啊，定还是是这些人为和制度即是双方面都是很重要、要关心。那已经有很多的地方呢，就是在一些先进的国家，他们呢落了很多的努力和呢真正是有一些决心。那就在每一个不同的机构、或者是托儿的、教育的、医疗的各方面呢都定下了一些守护儿童的守则和政策，以至在 嗰啲嘅團隊裏面嘅每一個層面嘅人士咧，喺雇用啦，或者係參與啦，無論係受薪亦或係呢一個義務工作，佢哋都需要經過一啲嘅評核，以至肯定咧，即係相對地肯定啦，不能夠100%肯定，相對地能夠有保證，佢哋係有一定嘅關心啊，喺知識啊同埋技巧啊，同埋咧了解呢個刑責方面係有認識，咁以至咧落一啲嘅承諾。是嚟担任呢啲嘅工作，咁使到佢哋所帮助嘅人咧系安全嘅，唔会咧即系加以双层嘅伤害咁样。咁呢个守护儿童嘅守则咧，喺香港似乎就未曾严正咁样由政府带动啊，审慎地协助一啲机构嚟到订立。咁样，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重要嘅一步嚟嘅。 嗱，呢一个同乐居就应该就唔系唯一一个即系提供呢一个服务嘅机构啦，喺香港吓。咁以你所知，而家香港喺呢一方面提供嘅一啲嘅服呢一方面嘅服务咧，系咪都已经系大致上符合国际嘅水准啦？亦或系呢一个系真系个别嘅个案，系呢一个特别嘅机构系特别差，亦或系代表咗其实好呢都几普遍嘅事嚟嘅咧？即系其实其他机构都有类似嘅咁样嘅风险嘅咧？你觉得？ 首先咧，我未必能够系即系好有数据、有理据咁样回应你呢个问题。 嗯， 我觉得第一个要回应嘅咧，都系我哋嘅社会福利处、我哋嘅政府， 系 啊，同埋相关嘅机构。 嗯， 因为政府常常都表示咧，系有个政策，有对策。咁我哋要问翻政府，因为喺整件事里边咧，我相信政府都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系啊， 即系咁喺预防里边好重要啦，即系要等到市民同埋我哋每一个即系人士都知道，究竟喺香港啊一个相对于发展得唔错嘅地方，究竟我哋有乜嘢嘅政策同埋对策？咁呢个系第一步，咁能先至能够回应头先主持者你所讲嘅问题。咁第二方面咧，就都好多传媒朋友都问我，究竟呢个系一个新嘅问题啊，因为一直都存在。咁我就用翻我几十年嗰个工作嘅一个嘅體會，在我加入保護兒童的時候，當時社會裏面是沒有數據的，是問是有沒有虐兒，大家都覺得這是別人的事， 哦， 不是我們的事， 是 我們對小孩很好，是，但是當我們實際在那裡工作，跟家長、跟兒童、跟相關的人一起，發聲的時候，我們發覺這個不是這回事，沒有數字不等於不存在，沒有數字可能我們一方面我們不肯承认或者不认识这些就是虐儿，这些问题是存在，所以呢在院舍里面的情况呢，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关心，这个不单是幼儿的院舍，是儿童的院舍，是青少年的院舍，还是成人有病痛伤残人士或者年老人的院舍，我哋都發現到有呢啲問題存在嘅，咁咧都係需要一個小心嘅追蹤同埋透徹嘅處理，以至我哋嘅系統係真正好似我哋承諾話啊，我哋保障我哋嘅市民，無論係小市民亦或老市民嚇，即係最大嘅利益，使到佢哋係喺安全無暴嘅環境裏邊嚟到成長生活，呢個係一定要追查嘅，咁唔可以掉以輕心，覺得只係即是零碎的個案， 冇錯，係嗱。咁而家政府個回應都幾嚴肅，即係都話要嚴肅跟進跟進啦，就要作出個報告啊咁樣啦。咁除此之外咧，佢亦都回應話，其實呢啲院舍同埋啲個別嘅職員咧，其實都有一個註冊嘅制度噶嚇。咁似乎咧就話有一個註冊制度咧，就可能可以係減低咗呢啲嘅風險啦，咁樣。咁我個問題就係、是，社署署長可以見到有不稱職嘅員工，就可以將佢除名啦，將佢嗰個即係註冊。咁究竟有幾多嘅個案咧？即係咪真係由政府做緊一個守門口嘅一個工作咧？即係話見到有啲唔稱職嘅院舍嘅員工啊，真係將佢除名咧？你有冇見過呢啲咁樣嘅個案？ 我本身就冇亲自即系处理过嘅，咁呢个咧就好需要咧问翻，即系喺院舍里边嘅人士， 啊，咁同埋其他接觸得更即係緊嘅。咁、啊、我自己關心嘅咧，就第一咧就係、是、預防啦。 係、 啊、即係如果發生咗事先至去除名咧，呢、這個已經有人受傷，已經、嗯啊、即係有一定嘅傷害。咁、啊、預防係非常重要。啊，咁政府咧，我自己覺得可以喺培訓協助機構培訓員工嗰度咧，做更多嘅功夫。咁、 嗯、 因為事實上咧，呢、這個保護兒童或者處理幼兒或者有需要人士，其實係唔容易嘅，係、 嗯、 有挑戰性嘅，係、 嗯、 有難度嘅、 嗯。 所以咧，因為有呢啲難度，第一方面我哋更加要小心甄選啦。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有更多嘅支援，使到佢哋了解喺無論係嗰啲嘅人士嘅。嘅行為啊，係咪反叛啊？係咪難以處理？應該點處理呢？呢、這個要做多啲功夫，並且清楚指明咧個底線係不能用暴力、不宜用暴力，同埋點解唔贊成用暴力，甚至會懲處用暴力對待咧？咁呢個要講得好清晰，希望喺我哋嘅社會建立咗嗰種嘅文化。我哋好自然地唔會就舉手打人， 嗯、 或者口裏面就出狂言，亦、 嗯 啊、都會用多一啲其他嘅方式。 嗯、但我哋都見到有啲意見就係話，雖然政府話每年都有人新嘅員工加入呢一個行列啦，咁但係都有一個人手方嘅問題嘅，即係有好多人士咧或者年青人咧，就真係寧願去教幼稚園咧，都未必入職啦。咁亦都嗰個登記嗰個註冊嗰個制度都好鬆下嘅，即係。那個要求也不是那麼緊的，剛才你說到話真的那個訓練是真的很嚴謹，需要是我都同意一下，但是是不是真的有些入職了的同事他們那個工作的態度、啊、或者他那個受訓的程度不足引致到有這個情況呢？ 我相信這個都是其中我們一個非常關心的環節來的、 嗯 嗯、所以呢整個這個幼兒服務呢其實都是需要一個很認真的樣你到去處理，咁、啊、理解幼兒嘅問題、 嗯， 例如幼稚園啊、學前啊，因為而家好多好細嘅細路哥已經家長俾佢去即係啲 play group 啊、一啲團隊裏面嚟到學習，咁、 嗯、 所以嗰啲嘅環境裏面更加需要一個小心。咁、 嗯、 過往裏面嚟講咧就好自由嘅，好似、你哋咁講，即係因為就唔係正規啊嘛，唔係去到學校裏面好多嘅規則。咁嘅時候咧，無論係人手嘅編制，或者咧喺嗰個要求，特別咧喺嗰個薪酬嘅待遇方面咧，都似乎咧係比較弱嘅，係、比較低嘅。咁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同埋有一定難度啦，嚇唔係話掌握到好多呢一啲嘅知識技巧或者方法啦嘅情況底下咧、就唔係好能夠吸引到一啲真係有心或者係有力嘅人嚟到參與。咁我見到人口嘅嗰個政府嘅人口政策咧，亦、都鼓勵即係婦女出嚟做嘢啊嘛，即係希望幫助社會裏面發展更多。咁、呢個喺無可厚非下咧，但係必須要睇下你出嚟做嘢，咁我哋嘅幼兒係邊個 照顧佢 大咧？係唔係一個優質嘅即係對待？而、家見到咁多類似嘅個案，有啲俾個別人士家長啊，或者係保姆啊、照顧者啊。甚至喺院舍裏面嘅對待，係使到我哋咧更加一定要加把勁去預防呢啲情況，並且咧去優質化我哋整個制度。 OK， 阿雷太都想問一下你咧，關於一啲善後嘅問題啦。嗱，今次咧呢間嘅兒童院舍出咗呢個嘅事件啦，咁有啲討論都關注到咧，就係喺院舍裏面其他嘅兒童仲係咪適合住喺呢個嘅院舍咧？因為可能有啲嘅家屬啊，對呢個院舍已經係可能失去咗信心啦。咁你覺得其他兒童應該點樣處理法好咧？ 我首先咁樣講先。因為咧呢一個嘅調查咧正在進行中，即係無論係警方啊、社署啊等等正在進行中。咁有咗一宗咁樣嘅事件發生咧，當然即係每一個人都難過同埋震驚。但係我覺得咧就唔可以一定咁草率地咧就係、一竹篙打咗一船人。咁提供服務嘅機構咧，可能喺各方面咧都盡咗佢嘅努力。或者有優質嘅服務咁、但係喺呢個環節裏面出現呢個問題，究竟係點咧？咁、即係我覺得我哋唔可以有太多個假設住咁、要一定要透徹嘅理解，咁就唔係話我一有個錯，整個三關閉咗整個機構，或者將機構即係做得認真嘅、努力嘅、付出過嘅地方 完全一班優秀，我覺得咁樣可能對機構亦都唔係好公道、嗯、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必須要正視嗰個問題。但係如果真正正視檢討後，發覺係即係喺個監管或者係疏忽嘅僱用嘅情況底下有問題，就必須去顯示，同埋咧有一個清晰嘅責任嘅問題。咁、 嗯、 樣，我覺得俾社會人士同埋俾機構俾其他機構都比較公道，如果不是會使到更多人都有恐懼，就是說呢、哎、這個我們都不好碰了、嗯、萬一有這些的時候、嗯、我們怎麼辦呢？那、 okay. 我覺得不是一個好好的做法。 那但是對於今次案中即可能受到傷害的兒童來說呢，因為現在就警方發現到最少有18名的幼童呢是懷疑曾經受到傷害啦，咁佢哋即係送咗入醫院啦。咁佢哋出咗院之後，佢哋應唔應該翻去呢個院舍呢？ 首先咧，即係嗰個我話嗰個具體嘅調查十分重要。咁、 嗯 啊、我要咧，即係稱讚一下咧，將呢個個案咧舉報出嚟嘅人士，呢、 嗯 這個十分之難得。 嗯、 如果唔係因為咁咧，可能整個事件都冇人知道。咁、 嗯、 所以呢個顯示咧，我哋市民嘅責任。同埋我哋市民嗰嘅質素，要多謝佢哋。咁另外一方面，傳媒朋友都好難得啊！如果唔係，我哋唔會有呢個討論，係啊，同埋正視。咁但係咧，就係講呢個十八個兒童。首先我諗咧，喺發生時候整個階段咧都要跟進啊，即係十八個兒童嘅反應可能都唔一樣啊，可能都有共識。咁雖然佢哋年紀咁細，就唔可以認為瞓咗一覺之後就冇事嘅，咁、 嗯、 呢、啊、個處理都係有要有專業同埋高難度性係要處理嘅。咁第二就係話咧，即係現在我諗有啲嘅兒童可能就係喺醫院啦，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咁咧就係做一啲檢驗啊，或者去一啲嘅治療、一啲嘅了解嚇。咁喺嗰啲地方裏邊咧，我哋嘅制度咧都會有一個跨部門、跨專業嘅會議嚟到去決定究竟。怎样去帮助他们跟进和他们的未来，那这个是跨部门跨专业要很审慎来去为这十八个儿童而做的、 嗯 啊、那是不是十八个儿童都一样这样的版本，定还是呢按他们不同的发展或者需要而有独特的安排呢？这个都是要留意的， 即可能个别个案去到处理了、 嗯是嗯、其实、发生这件事呢，院舍本身可能会有一个即係加呢個管理上嘅問題出咗啦嚇，咁但係阿雷太，你意見會唔會覺得即係其實政府社署方面個監管係咪都要做得好啲咧？抑或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究竟社署係點樣監管呢啲院舍嘅咧？係咪定期要去巡查啊？或者係佢揾一啲小朋友去問究竟即係你嗰、那個覺唔覺得好唔好，開唔開心啊？咁樣會唔會有呢一種咁樣嘅監管嘅？ 我冇一个好深入嘅理解，咁、 嗯、 咧、 嗯、 只能够按照一啲过往嘅经验啊了解，咁咧我相信好多时往往咧就系、是、用一个报告嘅式啦，啊即系机构咧就会每年有一个报告啊嗰、那个数点样用个人手诸如此类，即系嚟到回应，咁亦都系一段时候我唔知道有几长啦、 嗯， 就可能有同事。即系嚟到院舍里边，吓同院舍嘅人员诸如倾诸如此类倾讲，或者都有人参与者。咁、 嗯、 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呢、這个紧密嘅监管咧，喺各层都要做得好啲嘅。咁、 嗯、 政府有一个责任吓、 嗯 啊，必须要话俾市民听，话俾我哋大家知，究竟佢系点做嘅、 嗯？ 过往里边同埋未来点样可以加强？咁机、 嗯、 构当然咧，亦都一定要做一个反思吓，点解即系？这个问题是不是今日的了、啊、可能都存在一段时候，这样是存在几耐、啊、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见到都有些闭路电视啊、 嗯、 就是这类的情况的。 嗯、 那这个都协助就是工作人员和机构去了解当时的情况，当然你不是每日都看，但是呢你一定要定期这样去了解，同埋刚才主持人你讲得真的好。 时间关系 下。啊嗯、当事人的参与是很重要的、 啊、 虽然他们年纪那么小，但是三两岁的弟弟其实他已经开始会讲话、 okay, 但他、 okay. 他会表达都要去看的。 好 OK 好啊，麻烦雷津臣佳就是儿童事务委员会的委员。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再多14宗早前确诊的个案证实带有变异病毒株 Omicron， 其中包括日前确诊的本港空手道运动员刘之明和他的四名队友。刘之明回复查询时确认自己感染 Omicron， 指自己昨日情况最辛苦，感到发冷、发热和头痛，经过一晚之后今日情况好转。另外，本港新增9宗新冠病毒确诊，都是输入个案，全部带有 N501Y 和 T478K 变异病毒株，当中包括两名本港空手道运动员，两人和刘之明等队友在今个月23号乘搭同一航班从外地抵港，在竹篙湾检疫中心确诊。体育学院日前表示，五位本港空手道运动员完成在哈萨克举行的亚洲空手道锦标赛后，途经首尔飞抵香港，在机场检测中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其后送院接受治疗。国务院港澳办批评美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执着偏合意识形态，宣称香港新选举制度是排除异己、搞清一色，又说香港反中乱港分子是争取民主等言论，明显在香港问题上出现认知障碍症。发言人说，新选举制度排除的只是反中乱港分子，符合爱国者治港原则的香港居民都有机会参与。刚过去的换届选举中，参选者背景多元，前所未有，最终获得提名确认的候选人来自不同政治团体、政治派别，代表不同政治光谱，是真正的五光十色。发言人强调，反中乱港分子打着民主幌子反民主，为达到险恶政治目的做尽违法犯罪甚至暴力恐怖的坏事，他们受到惩罚是因为触犯法律而被依法追究责任，和政治打压扯不上任何关系。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零售业在圣诞假期销情畅旺，尤其是衣服、电器产品，估计生意额按年有双位数增长。他说，市民购买衣服和电暖炉，加上第三期电子消费券，疫情受控，社会气氛平静，以及市民将原本外游的费用花在本地零售市场等因素，令零售表现比去年较好。邵家辉又说，本港和内地未通关，期望当局在农历新年前增派3000元电子消费券，让零售市道得以维持，并带旺各行各业，直到通关后回复至以往的光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应约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视像通话。魏凤和说，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将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双方应该着眼两国关系大局，努力维护东海局势稳定。魏凤和又说，日方必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中日防务部门应该加强高层交往和务实合作，进一步拓展海空联络机制内容，共同管控风险，防止矛盾升级，不断提升防务合作水平。魏凤和并就亚太地区形势、台湾、南海等问题展述中方原则立场。国防部引述岸信夫说，日方愿意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和危机管控，推进日中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建设等方面工作，共同努力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雨，听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日嘅气温12度，相对湿度7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四人男子乐队 Usubi， 今晚7:1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你知道乜嘢系合球吗？不如听下佢点介绍。潮兴新运动今个星期揾嚟中国香港合球总会主席郑伟明， 主持梁礼勤、叶允儿。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最后一节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咁啊，杨立门啊，我哋呢次咧就倾一倾关于荃湾油金头嗰一带嘅发展啦。嗱，睇翻咧就系、是、城规会咧喺10月咧就通过咗将荃湾油金头两幅嘅绿化用地咧就改划做私人住宅用途啊。咁其中一幅咧就涵盖非原居民村，就系、是、叫做汉民上村啦。咁而家咧有一啲嘅寮屋噶。咁根据政府嚟讲咧，咁啊其实政府咧就旧年已经提出将呢个荃湾嘅麗城花園以北啦嚇，油金頭村一帶咧就係一共係4.93公頃嘅山坡綠化地咧，就改造私樓發展，嚇預料咧就可以提供咧就係1300多伙嘅。咁啊呢個地方咧就位於屯門公路以北啦嚇，就頭先講啦係漢民上村一帶啦，咁有啲嘅寮屋喺度啦。咁啊見到咧就有啲嘅居民咧都關注到咧嗰個嘅安置嘅問題啊，同埋咧亦都有啲嘅環保團體關注到咧就係當地嘅一啲物种嘅问题啦，吓 系啊吓，就新界唔净止新界啦，我谂港九各地即系政府嘅用地上面如果系有将来有新发展嘅时候咧，如果真系现存嘅用地系有一啲寮屋啊，或者系一啲所谓牌照屋啊等等，即系并非系一啲业主自己住紧或者拥有土地嘅情况咧，咁政府都系要根据法例咧，其实都需要安置佢哋嘅。咁通常嘅做法都系要做一个即系所谓冻结嘅调查啦，吓，即系去去。調查究竟有多少人住在那裡，登記了他們，以便將來可以作出一些的賠償或者安置的安排這樣的。根據資料呢，就油金頭這個漢民村、漢民上村呢就已經做了這個調查了，就但是居民一直都未收到有當局進一步的通知，究竟你搬外邊呢，有沒有什麼搬遷的賠償啊這樣。即站在居民的立場呢就都會挺彷徨，因为你都不知道几时即系要去走啦吓，咁跟住去边度住咧，咁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睇翻咧，地政总署就回复一啲传媒查询啦，咁就话如因应住油金头村附近嘅地方发展成为住宅啦，咁啊署方喺3月嘅时候咧已经开始联络受影响嘅寮屋住户噶啦，咁啊帮佢哋登记啦，同埋处理安置补偿嘅事啦，咁啊同时咧就系通知受影响嘅居民，咁啊政府咧就话会喺出年嘅1月左右咧就 清拆噶。咁而家咧就系睇到清拆嘅范围咧，就受影响嘅家庭大约系37户，咁啊总共咧就系65人。咁署方又话咧系发展计划咧将会喺法定规划程序完成之后就推展，会另行咧就通知住户确实迁出嘅日期。咁啊出年一月，即系其实下个月系啦，咁就会开始清拆噶咯。咁但系又即系见到啲居民讲话未有一啲嘅安置嘅方案啦，吓咁啊会唔会话佢哋系时候要拆要搬，咁但系就未揾到一啲安置嘅地方咧吓？ 系啊，咁呢个都需要要了解嘅，即、就、系、是、我哋吓。咁同埋当然同时亦都有一啲环保团体亦都关注，即系嗰个附近，因为呢个系绿化带啦。咁你而家要起屋啦，因为而家真系寸金石土啊吓，我哋真系唔够地方去起屋嘅，咁呢度可以提供1300多个单位啊，咁我谂政府都唔好嘥啦，即系一定要去发展佢啦，咁，咁但系就可能系有人关注到嗰个生态系受到影响嘅，咁即系又有啲环保团体见到有啲话有啲稀有物种啊，即系存在喺嗰度啦吓，咁呢个亦都系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呢个问题咯。 咁啊，大家有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我觉得。地方将会发展嘅咧，就系讲紧荃湾丽城花园以北，咁啊近油金头村一带嘅绿化地嚟嘅，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今次受影响嘅汉民上村村民周女士喺度啊，周女士你好， 系你好， 你好。 我想问政府有冇去联络过你哋，就系话通知你哋关于系要清拆发展嘅事件咧？ 好早前咧就好早前咧就。3、4、5、6月都有联络我哋嘅，咁就攞啲证明你喺嗰度住嘅资料。咁我哋都上过去嗰个地政署嘅。咁佢就话俾佢去调查你有冇合资格咁样嘅。咁自从呢一味系攞证明啦、文件啦、啊、证明啊、乜乜乜啦咁样，但系一直到而家呢都冇一个好好嘅安排我哋。应该是怎样几时搬出啊几时俾到合资格的公屋你啊佢好像冇下文喎、但是听讲又话一月搬出咁一月搬出咁哇唔係咁恐怖係咪啊乜嘢都冇安排就话叫我哋搬出。 我想问一下呢我想问一下你听到话一月要搬出咧，究竟系白纸黑字书面同你哋讲啊，定系口讲？ 唔系白纸黑字，系佢口讲嘅啫。 系 即官员同你讲嘅，即地政署嘅官员同你哋。 系啦，地政署嗰啲人讲嘅啫。 哦， 咁你有冇就住即安置嘅安排再问翻政府啊？ 啊？ 即有冇近期啊？近期有冇再就住安置嘅问题问翻政府啊？ 冇问啦、啊，不过有俾文件佢咯，我即系妹嗰啲即系系咯。 系咁你哋觉得政府应该要提供啲乜嘢嘅协助俾你哋咧？ 冇噶，你拆我哋屋嘅，你即系有啲政府有公屋俾翻佢一个居所。 你哋冇要求啊？喺边度嘅公屋你哋先至会去咧？ 佢讲咗噶啦，佢讲咗葵。我哋荃湾系葵涌区嘅，咁样咯。但系你而家讲乜都冇用啦，你都冇安排。 即系话佢曾经承诺过将你哋搬迁去葵涌区嘅一个公屋里边嘅，系咪？ 即系佢话要，佢话我哋呢个区咧属于葵涌区嘅咁咯。 但系佢话 你而家早啲登记咧，就会早安排俾你咧，就会拣到啲好嘅。单位啊，地区啊，咁嘅初初问我哋攞资料嗰阵时咧，就会咁讲嘅。但系后屘咧，我哋俾咗好多资料佢之后咧，我好似冇下文喎、啊。而家、 但系佢哋冇承诺过，真系会将你哋搬迁去一个喺葵涌区里边嘅公屋噶，可能系跨区去到第二度都未定嘅，系咪啊？ 佢就话要去，佢就交我哋啲嘢咧，就俾房屋署嘅，俾房屋署分配嘅。即系佢讲系咁讲 啦，未有消息啦， 但系都冇消息。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家庭里面个环境啊？你哋而家系咪住紧所谓寮屋咧？你哋屋企有几多人咧？ 嗱咁嘅，我哋真係喺嗰度土生土长嘅。 嗯， 我哋咧就我啊细佬妹啊，全部都喺嗰度出世嘅，喺嗰度读书，喺嗰度生活嘅。 嗯， 都几十年啦，系嘛？ 我65岁啦，但系我喺嗰度生活都65年啦，系咪先？ 你喺嗰度，你都自己都喺嗰度出世嘅。 我喺嗰度出世噶嘛？ 系。 我啲细佬妹都喺嗰度出世噶嘛？ 而家屋企仲有几多家人喺度住啊？ 冇啊，我阿妹，我对下嗰个妹就凑我妈嘅，佢就好锡我妈嘅。咁如果拆屋咧，佢都要带住我妈嘅。咁啊，佢两公婆加我妈咪三个咯。我自己系一个嘅，咁我细佬有一个嘅。 系， 我细佬离咗婚嘅，咁啊住喺嗰度。 咁但系即系而家，因为呢个系寮屋啦。 我哋三家人咯，我哋三家人，但系我哋屋后边仲有一家人嘅，一个女人嘅，即系睇先，一二三，变咗要四户人咯。 嗯， 系。咁其实你而家嗰个生活个环境啊，或者嗰个条件都应该唔系太好啊，系咪？因为佢呢一个寮屋咧，又即系嗰个水电啊，各样嘢都系要你自己去。 听唔到， 即系嗰个居住嘅环境其实唔系咁理想噶，系咪喺嗰度？因为呢一个系个寮屋区嚟噶嘛，吓。 嗱，老实讲啊，我哋嘅呢个寮屋区咧，我哋建筑都60几年啦，但系好稳固啊，你知唔知啊？我哋打10号风球咧， 系 无动于衷嘅。 吓，哦。 只不过我有啲电线咧，就俾啲老鼠啊咬啊烂咗啊，冒烟啊。 系， 咁好危险啦， 咁有啲危险喎，系咯。 但系我咧就揾咗个师傅，俾咗10000几蚊嚟重修我啲电线嘅。我旧年咧就揾咗个师傅嚟同我重新拉嗰啲电线，因为佢好危险啊，俾老鼠咬啊嘛。 系咯， 但系我哋间屋咧，即系住得咧，点讲啊，系冇危险嘅。 咁你对于即系你自己出世就住喺呢度60几年啦，咁而家要清拆发展，你有咩感觉啊？ 哎呀，好伤心啊！因为我哋咧翻到去咧，啲空气环境都好好啊。 嗯。 同埋咧，我哋仲种咗好多果树啊，有啲田地啊，可以种下嘢，又可以养下啲小动物啊。 系。 所以咧，佢话要收，我哋都好心痛啊！真系。 系。我请问有冇一啲社会人士或者一啲譬如话社工啊咁帮你哋手去争取翻你哋可以争取到嘅嘢咧？有冇人帮你哋手啊？ 我又觉得我又觉得咧冇乜人帮我哋咯。但系有个明爱咧，有个明爱咧，佢就成日嚟同我哋讲，即系帮我哋话去反对佢收呢个地啦。咁我哋好多时都会跟住佢哋安排。我哋咧帮我哋咧去申请反对佢收地嘅、哦，我哋去过城规处嘅， 系， 我哋出席佢个会嘅， 即系城市规划委员会啊， 城规会 系啊，嗰次开会我哋有去嘅、有去反对佢嘅，唔俾佢收，但系咧话唔俾啫，我哋鸡毛蒜皮边度得啊？系咪先？政府话收你，点会唔俾佢收啊？不过我哋真系。咁多年嚟真係唔好唔捨得佢收、但係你要收老实讲你都要赔偿俾我哋你唔係话收就收乜嘢都冇得赔偿你俾着佢自己屋企人如果俾着吊返转头係佢屋企人佢点諗呢 OK， 我想问下你话你嗰头有四户人家住喺度啦，咁大家个谂法系点啊？又系咪都系一致地？ 都系唔想噶啦，都系唔想去收噶啦，个个都唔想去收噶啦，因为我哋住得咁好。 但系即系如果有机会上楼，你希唔希望啊？ 当然希望啦。 即系你又唔介意去即系上楼，即系入公屋住嘅？咁但系嗰度就以后嗱，而家唔使俾租啊，寮屋啦。咁但系到时你要俾租噶咯， 啊，仲有咁嘅，佢唉好多因素啦，我都唔想讲咁长远啦、啊。总之等佢点样安排啦，而家净系揾出个原因先讲啦。佢要我要收我哋啲地啊，你一系你唔该你帮我哋问下佢几时收地，的的确确点样收地。点样唔去安排我哋呢班人咧？我就系想知道呢个结果嘅啫。 好， 我而家好似有啲嘢做，我唔系好得闲。 好啊，唔该晒周女士啊，多谢你。 系咁啊，庄女士咧就系、是、今次受到呢、這个发展影响嘅汉民上村嘅一位村民嚟噶。咁、其实除咗咧关于系居民嘅一啲安置啊嘅问题之外咧，咁其实都见到有啲嘅前区议员啦、都关注到，譬如话系嗰个地方吓、如果发展咗私楼之后，未来个人口啊会唔会令到区内嘅交通都会超负荷咧？咁啊，因为见到丽城花园一带咧嗰个嘅，譬如系海安路啦、海富路啦，咁啊有啲前区议员都担心咧会唔会系更加挤塞啊咁，咁啊呢啲问题咧，即系始终都会影响到一啲嘅居民啦，系咪？同埋啲区内嘅一啲设施嘅问题啦。 嗯， 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一啲嘅生态环境啦吓。头先我哋都讲啦，咁啊有啲环保团体咧都关注到咧，就系有一啲嘅动物咧，可能会因为呢个嘅发展嘅项目咧，可能受到影响噶。咁啊讲紧咧就系香港唯一嘅原生陆科动物啊，赤麂啊吓。是一啲鹿嚟嘅，鹿科嘅动物嚟嘅。咁啊，嗰度喺系，譬如有啲人可能行山都见过嘅。咁但系会唔会话而家呢个项目之后，可能会影响到呢啲动物嘅生活环境咧？咁样？ 嗯，系啊，即系逢亲有喺郊野地方有大嘅发展咧，可能牵涉到迁移一啲原居喺嗰度嘅原生态嘅啲动物咧。都係有呢一方面嘅爭拗㗎啦，嚇咁好多時都係令到嗰個嘅項目咧，可能真係要延長好耐先至可以做到，因為要真係做一個環境嘅研究，係咪即係覺得你發展咗之後，嗰啲動原生喺嗰度嘅動物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啊？抑或係佢其實係搬遷去第二度都一樣可以生存落嚟嘅咧？咁咁呢個咧就每一單都唔同嘅。我以前喺即係城委會都處理過一啲，譬如話嗰、那個那個海灘啊，譬如大埔嗰個海灘咧嚇，咁亦都龍尾海灘啦嚇，亦都有一啲即係譬如海馬嗰啲咁嘅嘢喺度嘅。咁但係後屘做咗研究之後咧，就認為你就算嗰度起咗個海灘都好啦，人造海灘啦，咁嗰啲原生喺嗰度嘅動物咧，都可以係喺四圍或者係遷移去附近嘅水域嗰度生存嘅咁，咁似乎都係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咁呢一度係咪真係可以咁解決咧？我真係唔知道啦。 嗱，城規會就十月通過咗呢個項目啦，呢、這個改劃土地嘅項目啦。咁啊，又不如都呢個時候都揾嚟環保團體同我哋一齊傾下啦。電話旁邊有環保觸覺嘅研究主任劉家陽喺度啊，劉家陽你好。 系、你好， 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喺呢一带出没嘅头先讲嘅赤麂，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动物呢？ 赤麂咧就好似头先主持人咁讲啦，其实系香港唯一嘅陆科动物，系啦。咁咧佢确实数字有几多咧？咁其实渔护署咧咁多年嘅统计咧都系冇嘅，系啦。只不过佢哋有啲喺郊外嘅一啲摄录机咧就会影到，即系比较多都会见到有赤麂出没咁嘅。 呢啲嘅赤麂佢哋嘅生态环境系点啊？或者你哋研究见到佢哋系多喺咩地带出活咧？ 佢哋其实都中意喺啲山坡啊，喺啲树林啊，或者喺一啲农地嗰度出没嘅，因为佢哋比较中意食啲系啲果实或者系啲嫩枝咁嘅。 嗱咁嗰个地盘即系大概都系几公顷啦吓，咁 四点 几公顷啦，咁以你哋个估计，就算真系呢度发展咗，咁喺嗰度原生嗰啲所谓嗰啲赤麂咧，系咪都可以分散去其他嘅？因为嗰度都好多郊区嘅，系咪呢度发展咗就一定系令到佢哋唔能够再栖息落去咧？ 我哋都有啲擔心嘅，咁其實都即係睇翻呢一兩年新聞啦，其實都即係每年喺嗰度附近都會見到有幾次啲赤麂喺個隱居度，即係可能接咗落去俾人發現咗，係啦。咁啊，有啲不幸啲嘅就可能過馬路嘅時候就被車都見到咁嘅，係啦。咁當嗰邊地盤發展嘅時候，我哋都驚就係當個郊野佢哋棲息個地帶同埋即係人居住嘅環境越嚟越近咧，咁啲赤麂都唔識睇路牌嘅，咁啊佢哋就有陣時可能唔闖咗落山落咗民居度，咁佢哋好細膽嘅，咁都就算救咗佢都好大機會會死咗咁嘅。 嗱咁嗱呢一個建議即係呢個發展嘅建議都過咗城規會啦嚇，咁城規會都有應該係經過嗰個一套嘅即係法律嘅過程，又聽過一啲嘅反對意見啊，咁你哋有冇提出過㗎？喺向城規會， 我哋係有提出過嘅，咁嗰陣時都幾得意嘅。咁一開始即係規劃署嗰邊都話喺個地盤範圍係揾唔到有赤鯉，但係即係據我哋嘅觀察，或者係甚至居民有俾嗰啲影片俾我哋睇嘅，咁喺嗰個地盤嘅範圍的確係有赤鯉喺嗰度係出沒過咁嘅。 嗯哦，你頭先講咧就係話赤鯉比較細膽啦嚇，咁佢哋譬如工程發展工程會唔會對佢哋嘅會造成啲乜嘢嘅影響咧？ 第一就係個棲息地冇咗啦，咁啊好似頭先講即係都。啲村民都見到，其實喺佢哋農地嗰度都見過佢哋，即係喺入邊度食嘢或者喺度玩嘅，嚇。咁啊，第一個棲息地冇咗，第二都驚第陣時即係呢個地盤將來會發展即係九棟私人住宅嘅，咁都會多。 打裝 嘅時候， 打裝嚇，唔好意思，收得麻麻地，打裝嘅時候會點啊？ 打裝嘅時候就驚佢哋都嚇親嘅，係啦，咁啊。咁都大家都知即係打裝就附近啲即係唔知係嗰笪地啦，附近地方都會震下震嘅啦。咁當時即係影響到佢哋點咧？咁其實部門嗰邊其實都冇乜研究過嘅呢樣嘢就。 哦，嗱，我有興趣問一問啫嚇，就嗱赤鯉呢個名就真係我哋好少聽到啊嚇。咁但係香港人咧就都聽過黃鯨呢一種即係動物嘅，咁亦都係好細膽嚇，即係見到人就走啊咁。其實赤鯉同黃鯨係咪差唔多都係同類嘅動物嚟嘅咧？ 啊，呢個幾得意嘅，咁一路香港人咧就即係以為咧郊外啲鹿仔係黃鯨係啦，咁大家有地名都聽過有黃鯨地咁嘅。但是呢漁護署呢就喺2000年頭左右呢就即係同啲鹿仔做過啲 DNA 啲研究嘅。咁我發現原來香港係冇黃鯨嘅，只係得赤鯉嘅。 哦，嗯。 係啦。 哦，即係我哋成日見，即係好，我其實係好多朋友即係喺 係 啊郊野都見過嗰啲所謂黃鯨嘅喎，真係佢真係見過真嘅一個出現嘅嚇。咁嗰啲其實就唔係黃鯨嚟嘅。 全部都是赤鯉嚟嘅， 佢哋好像話都會叫添嘅喎，係咪啊？因為英文叫 barking deer 嘅，好似佢哋要叫做。但係呢種赤鯉就唔會叫嘅，係咪 啊？赤鯉是會叫嘅，佢哋其實個正名就英文名就叫 barking deer 咁嘅，係啦。咁啊，但香港法例都寫錯嘅，喺 原來咁樣， 係保護法例入邊就寫黃鯨，但係其實實際上係 barking deer 赤鯉嚟嘅。 嗱，咁如果呢啲赤鯉真係好似我哋平時理解嘅黃鯨，其實佢又唔係黃鯨啦嚇。咁其實呢種動物都唔少嘅喎，喺香港都，因為各個區域都有出現喎，佢哋都係咪啊？ 其實佢比較多是郊外出現的，但確實數字幾多呢我們真的不知道。咁影響了他們的棲息地有幾大，那個是不是他們的主要棲息地呢？我們亦都是未知之數的。 有沒有一些補償，有沒有一些補償措施給回這些赤鯉的呢？ 他們通常就斬了一些樹林之後都會種植回相應的樹木，但是當你那些樹木其實種植了在屋苑裡面的，其實即他們的綠仔其實都享用不到的。 咁就睇返你譬如你見到啦，即係今次係一個綠化地嘅改劃啦吓。咁、你覺得其實綠化地改劃嘅時候，其實呢啲生態嘅價值嘅，即係生態環境嘅影響啊，咁其實係咪應該要點樣做法可能會比較即係妥善一啲呢？你覺得 其實而家有其他部門呢都有用過擺咗一啲紅外線攝錄機喺度，咁就定期收集下，即係嗰個地方有咩動物會經過咁嘅。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呢去收集數據，即係你相對嚟講好過啲觀察員企喺個樹林中間度望下有冇嗰種動物呢係比較公平啲，同埋比較準確啲嘅會。 咁有冇一個比較即係有權威性嘅第三方嘅調查可以即係做到出嚟咧？即係你而家即係同政府拗咧，就真係口同鼻拗啦。佢又話冇問題啊，咁你哋又話唔係，即係影響到佢。咁點樣先有一個真係可以比較即係真係第三方比較持平啲嘅一個意見可以攞到咧？ 其實我哋覺得就漁護署嗰邊咧係可以定期喺香港即係唔同郊野，特別係即係大家都知道有啲綠化地政府都想發展嘅，咁其實應該係嗰啲地方定期做個調查，咁佢定期有個數據咧，其實係相對嚟講係客觀，即係始終都唔係即係建議工程嘅部門去統計出嚟咁嘅，係啦。 OK， 好啊，唔该晒刘家阳啊，多谢你吓。刘家阳咧就系环保触觉嘅研究主任嚟噶。咁我哋咧今日嘅自由风嘅节目时间咧就倾到呢度啦，就倾咗关于系油金头一带嘅发展啦。咁啊，今日时间够啦，拜拜。 好，拜拜。